一司法管辖区并犯法，所以要接受当地法律处理。南韩新增5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隔四日再次录得超过500宗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累计超过35000宗确诊，526人不治。新增个案当中，社区感染有493宗，其中继续以首都圈占最多，至于境外输入病例就有18宗。南韩防疫部门警告，除非遏止目前的疫情，否则未来一两星期可能每日新增700至1000宗确诊病例，多个地区已经提升防疫级别，采取更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1点，跌95点，成交金额4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0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龙湖集团45.4跌5.4，美团268.8跌20.2，腾讯控股571.5跌6.5，比亚迪171.7跌15.9，中国平安94.8升5毫，阿里巴巴254.2跌3蚊，康方生物23.8跌1.55，恒大物业8.8新上市，吉利汽车20.65跌咗1蚊，京东集团325.6跌1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系7.753，英镑10.401。瑞士法郎8.627，澳元5.717，加元5.988，新西兰元5.475，欧元系9.361，每百日元对港元7.4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0点，跌46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2美元，卖出18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码头冲道去翻观塘方向，近日码头角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少少，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劳资审裁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接近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的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要改道行驶，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和81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中环、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和渡船街东莞街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下一秒钟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it.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朋友终于飞咗翻嚟香港，我一阵去酒店探佢先。 千祈唔好啊！所有留喺酒店嘅检疫人士都不能接受探访噶。 咁如果受检疫人士要补给物资或者食物，咁点算啊？ 亲友或者酒店职员可以协助放喺佢哋门口，等检疫人士开门取用。 明白晒，咁我都系唔去探佢啦。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 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感受多嘛。 系啊，同埋啲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直播室嘅桂花田，早晨，遥远的他， 早晨， 程振鹏， 系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电话里面嘅程振鹏， 系啊，欢迎欢迎啊，哎呀，我哋又嚟玩呢一个遥距通讯系统啦，真系， 系啊，我又变咗做呢个封烟主持啦， 咪好咯，咪好咯，诶，使唔使报告下出边嘅天气状况啊？你平时都做开， 唔好用个掣走去啦， 系咁样啦， 今日真系。比较清凉啲嗱，我哋琴日预告咗噶啦，咁啊，彭爷琴日就有公事啦，咁今日咧佢就因为响应我哋咧电台而家最新嘅呢个防疫广播政策啊， 系冇错，几好听你呢一个 好型 嘅 听， 诶，再讲一次， 我哋要响应呢个防疫广播政策啊， 啊几好，简单啲嗬， 系 六个字搞掂， 系咩？咁唔系官方叫咩名？ 我有啲唔係咁樣咁容易理解得到嘅名 字係係啊冇錯係啦咁我哋 由今日開始啦晨光第一線開始打號都係嘅如果直播室裏面咧有三個節目主持人嘅咁我哋就會其中一個咧就會係用電話同我哋封煙啦咁 係啊哎不如咁啊必要時咧中間我就搭的士我同你交換咯。你就搭的士嚟到，唔系我哋中间可能转一节嘅时候咁样咧，我哋车嚟车去，好唔好啊？ 哇，咁快手啊！ 好快手， 睇到我最近啦，系嘛？你咁远， 咁可能我就系咯。 咁应该唔系的士、啊，你要借嗰啲阿叮当迪哆啦 A 梦嗰道门先得、 啊。真系真系要啊，真系冇计啦！而家即系考为势所逼啊，真系疫情嘅关系。喂，讲开呢个疫情咧，咁我哋之前咪成日都讲话。其中有啲咩漏洞呢就係同外面即係入境啊嗰啲嘢有关㗎嘛。咁我琴日呢 咁啱咧就有啲朋友咧，佢就喺外国翻到嚟香港。 哦，系啊。 咁咧佢就讲咗俾我听咧，佢而家 系嗰个严重疫区定系边度咧？ 英国咯， 系咯， 算唔算系严重啊？ 应该要啊，因为佢哋一定要隔离14日嗰啲。 系啊，嗱，咁啊几得意喎！佢讲咗俾我听咧，原来而家嗰种嘅隔离状况系点样玩法咧？佢就话。佢嚟到香港咧，咁佢喺機場度啦，佢哋就要排隊做檢驗啦。咁檢驗完之後咧，佢就唔係即刻有結果睇嘅。係 啊， 佢就要去另一笪地方等結果啦。咁咧嗰笪地方咧就因為佢機場啦，佢就去咗青衣有一間酒店。係咁咧嗱，呢個 酒店啊， 酒店等結果係啦。咁咧 因為嗰個阿伯咧已經冇咗㗎啦。 係啊， 喺上兩個月嗰時已經係咁樣咧，咁嘅就 係啊係啊， 就總之預成日都係咁講 嘅。我估唔到佢係出到去一个地方是酒店 的， 是啊， 是 啊，没错， 成栋已经是被政府叫包了，就好像之前的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那样，但是就讲的12点前，我讲中午12点前来到香港那些，可能他就在机场里面等，但如果过了12点，即是这样说，有传闻， 即是午夜场， 即是过了12点来香港，那你就可以去酒店了， 这么有趣， 不用等很多钟。 OK，那他说这一程是有专车嘅，即系好好严谨嘅。喂，阿声，因为你而家等紧个报告嘛，咁样。 同埋之前都有啲医学专家都提政府，其实你应该有个包车，车佢哋出市区。如果唔系，你个个即自己搭车咁样喺中间啲嘢开晒啦。 你就讲得啱啦，呢个只系第一程车啫。咁佢哋去咗青衣嗰间酒店啦，咁就话啦，你嚟检查啦，咁样抽晒血啦，叽里咕噜搞一轮，等晒之后咧，有结果啦。咁咧一定係 negative 先俾你走啦，因為如果你陽性嘅，咁啊唔該入醫院噶啦嘛， 係咪？佢係即日走啊，冇得住一晚。 我唔知佢係咪即日，總之喺嗰度佢好快等咗結果啦，總之出咗結果啦。嗱，但跟住落嚟咧，就算你係陰性咧， 係咪啊？跟住 你都係要家居或者酒店隔離噶嘛。 英國嗰啲一定去住 酒店啊。唔怪得知咧，去咗酒店啊。係 啊。 但呢一程酒店係點去嘅咧？ 係自己去咯。 自己搭車咯。 係啦，佢就 你都冇事咯。 佢又 check 完啦 ，negative 啦。跟住佢就话咁我咪走得噶啦，佢话系啊，你而家去酒店度， 自己去你自己已经 book 咗嗰14日嘅酒店啦。 咁佢就好傻，佢话点去啊？你咪自己去咯。我咁我搭咩车啊？我哋搭咩都得噶，的士又得，巴士又得，地铁又得， 仲要可以有屋企人陪添啊！ 可以屋企人陪入去啊！ 陪住佢一齐走啊，系啊， 陪住佢走啊。 咁结果咧，佢就话咁佢梗系拣最平嘅交通工具，佢搭地铁啦。我又唔系有钱，佢话逼地铁啦咁样。跟住我话。哇！你逼地鐵得唔得？ 佢其實我想話呢、這個，我唔係講緊你嘅朋友嗰個叫風險大唔大，但係其實即係唔係佢確唔確診，應該話佢風險好大嘅。 點解？ 因為雖然你知道有啲檢測啦，即係有時叫做會話 即係假陰性、假陽性，又或者未病發。其實就唔係佢風險大喎，其他人風險大喎。 咪就係咯，即係話其實呢一個人喺個市區裏面自己咁樣遊走咧，其實令到個社區咧係風險較大。 我終於都明啦，因為我聽 又多一個流動咁咯喎。 咪一路都知㗎啦，佢哋講到而家都仲係竟然係可以自己坐車周圍走，跟住我話。吓，咁你又冇即刻翻去啊？佢话咁你都要买日用品噶，因为你一隔离就隔离14日。嗱，呢个合理噶，佢一定要买。跟住佢我咪走咗去买嘢咯。 系啊， 系啊，佢仲行超市啊。 系啊， 口渴都要买支水饮噶， 全部都要噶。所以咧，我终于都明点解啲医生咧咁紧张咧。佢话你如果封唔到得嗰个关好啦，又或者咧中间呢一抽检疫咧仲系啦啦流流咧。咁咪好多呢啲朋友走嚟走咯， 佢 真係會喎。 其實每一日都係有咁多咯， 係啊， 因為都唔係淨係一個人翻嚟。 好笑噶，真係。 其實根本成個疫情之下，我哋自己政府做嗰啲嘅措施，聽落咧係好多嘅，因為成日都聽到啲宣傳聲帶嗰啲咧，有好多措施。但係咧有一啲位咧，佢就唔會點樣提嘅。你而家講話好多限聚啊，你食飯又要只係兩個人一台啊咁，但係啦，佢係點樣去到食飯嗰度嘅咧？佢咪落去搭港铁咯，然之后转巴士。架巴士上面有冇隔开位坐咧？ 梗系冇啦。 咁啊，地铁咪啊人贴人。咁其实嗰啲佢又管唔到啊，根本佢掂唔到，理唔到，咁咪唔提咯。 系啊。 咩啊？仲有啊？而家嗰个咪话本地游嘅，都照可以开啊。 本地游系啊，照开照开 咩？系啊，照开啊，话冇嗰啲叫限唔限制啊？ 即系都唔使话。 你之前咪话嗰啲本地游咧，希望佢哋可以增加翻本地嘅旅游业啊嘛。 我以为佢又嗌停添，呢啲冇嘢，反而。 我听到。 话冇喎。 哦，咁使唔使又限四个人一组啊？ 唔系，佢当佢食饭嘅时候，佢会分翻开。之前系四个一张台。 哦，系咯系咯。 咁而家一齐食饭嘅时候，咪每人两个一张台咯。 所以记唔到啊！我发觉咧，同记密码一样啊。两个、四个开嚟，五个。 同埋，几时开始？几时完？ 几时开始？几时完？系啊，真系阴公啊！所以我听到咧就但系咧嗱，调翻转，英国咧佢又真系冇限香港人入境噶。 哦，即系因为学你话斋， 佢严重过我哋好多嘛，系啊， 只话我哋都叫叻过人哋嘛， 系啊，冇错啊，所以咧，英国原来咧仲系话我哋入境咧冇问题 噶，佢入境得啊，但系都要十四日， 唔使啊。唔使啊！ 唔使乜要家居十四日？ 唔使啊！真系唔使啊！所以佢先入完境之后咧，即系佢仲可以有呢种当系旅行式咁样咧，出出入入咧系翻嚟香港要咋？ 喂，我想补充一下， 系咩啊？ 补充一下，因为头先咧都讲话啲本地团点样咧，但系其实咧一号啊，政府一号凌晨开始咧，系啊，已经停咗啦，就停咗宗教聚会同埋本地团嘅豁免啊， 冇啦， 一同取消啊。 系啊，所以头先我哋都奇怪。因为冇理由嘅， okay, 应该冇咗噶啦。系啊，总之大家慢慢记啦。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咧，咁究竟有咩组合可以出现呢？而家我播呢只咧就变咗禁歌啦，知唔知 啊？哦，人行一日后啊？ 唔系，听并未三个人的探戈，或是这首圆舞曲，无聊得他一说你我唱着踏步，提议这天的节目。什么玩具可三人共享？情感适合情意，应自然流畅。这三角同盟游戏大半场，结局却不敢继续想。有演皆三，我们从未讲过。时候到该分拆么？一个还想留下学探歌，一个乐于配合行前授课，一个只好唱歌。新人是在探歌，需要什么舞步才能没有人错？人人亦投入到像拍拖，你们再挤开我。可是要我拍和，莫非你两组隐藏什么，才可这样和谐合拍地探歌？这现场明明播三拍歌谣，却在跳出火辣效果。你一双，我原来是一个，忘掉了通知我么？一个还想留学探歌，一个乐意配合行前授课，一个只好唱歌。三个陌生人是在探歌，需要什么舞步才能没有人错？人人亦投入到像拍拖，你们再挤开我。可是要我拍和，一个还想留学探歌，一个乐于配合行前授课，一个只好唱歌，一个未可能力犹豫咗，一对被牵制就全盘逆错，三个刚刚太多，三个若果同步学探歌，可有什么舞步能容纳你和我？同时地位着转不逼走我，三人同维持平衡地漫舞轻。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陈奕迅啊，三个人的探戈啊，不过我哋咧就二加一的直播啊，压埋稳噶。三个人的探戈，我哋系二加一的直播。 头先佢歌词都话三个人太多。 系啊，三个人太多，几时都系噶，真系系啦，咩 其实咧喺呢个爱情道路上面咧，三个人系真系太多噶啦。 系啊，如果唔系就变咗时间管理大师噶啦，即系又嚟呢啲嘢真系。嗱，好啊，讲下天气先。嗱，今日不过彭生冇得讲天气咯，今日。哎呀，终于冇机会啦你。 我可唔可以即刻上天文台嘅网？ 可以，我哋报完之后你慢慢睇啦。 我讲数字，你讲文字啦。如果你揾到嘅话，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 揾到噶。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咧，新界早晚系相当清凉嘅。 啊，又真系发现准咗你。 发现咗啦， 鼓励唔到我又。 系啊，真系喂，嗱，我想问我两拍档咧，你哋其实信唔信嗰啲咧，即系预言噶？咪成日话嗰啲咩保加利亚神婆啊，又预言咗啲乜嘢啊？你呢啲 彭仔会信多啲啊？ 我细个啊，读书嘅时候会信啲嘅。 系 我曾经记得咧，仲会走入去电影院啊，即系戏院嗰度咧睇嗰啲咧咩 大迷信、大迷信、 大迷信咁。 喂，大迷信同嗰啲唔同喎，真系 都系有啲 咩啊？系啊，大迷信。 我以前兴唔知点解咧，啲港产片咧会兴呢啲咁嘅纪录片噶。 有嘅，但系嗰啲大迷信佢有做预言嘅咩？ 佢会咧讲一啲咧已经发生咗，然之后话俾你听证实咗一啲预言咯，然之后跟住就会预告一啲嚟紧会点样。 系啊，咩啊，成日都系有一啲堪舆学家咧合指一算咧，嚟紧咧2021年咧香港就会点点点等等等噶嘛，呢啲咪系预言咯。 系啊系啊， 以前会信得多啲，而家大个咗啦，世面见多咗， 系啦系啦， 就冇咁易信噶啦。 咁用咗咩形容词形容呢啲叫预言嘅嘢咧？你 冇啊嗱，但系而家预言咧，因为嗰个疫症嘅关系咧，而家有一个天才少年咧，就系咁俾人哋即系攞出嚟讲啊嘛，就系佢话其实呢个世界咧系有人预言过咧，今年系会有呢个疫症噶。咁呢个咪就系嗰个咧，即系一位叫印度天才少年啊。 哦， 佢个名叫做咧阿南德。今年都系14岁嘅啫，咁佢成个样咧，如果要形容嘅话咧，就好似你喺少林足球咧，赵薇嗰个造型咁样咯。 哇，咁 系啦，好靓噶，光 骨骼精奇。 唔系，少林足球里边赵薇落场踢波嗰个样，即系个头咧剃到光晒咁样啦，好可爱啊，眼仔大大咁样咧。 呢个系咪就系之前又系有提过佢预言呢个特朗普同埋阿拜登边个赢嗰个啊？ 系啊，咁因为而家大家咧就即系成日攞佢嚟翻炒咧，因为佢准。确预言咗2020年咧会有疫情啦，会有呢一个战争啦，全球股市大跌啦，咁啊因为咁样就爆红啦佢。 但我想问佢系几时出呢个预言？ 系啦，喺几年前定系旧年？ 咁当然就系之前啦，系之前出嘅个预言。 之前几耐有冇讲过？ 系啊， 譬如之前你咪话 就系2019年12月30日。 系啊，好啦，咁而家咧最惨系咩咧？啲人就再问佢啦，佢话喂，咁你可唔可以再预言下咧？我哋成日都话呢个2020已经好鬼惨噶啦嘛，惨完啦，应该苦尽都交咁耐啦，个阿招介 系咪咁咧？系咪咁？ 咁合纸一算又点咧？ 点知咧呢位阿南德咧，佢就话对唔住啊， 2025啦咁样。 佢认为咧，2021年咧灾难系会继续出现嘅，最少喺大半年内咧灾难咧系会继续出现嘅咁样。 佢啱啱讲噶， 系啊， 咁我都遇到， 唔系你谂住 都出啦， 你谂住否极泰来噶嘛，有疫苗噶咯已经。 你睇到而家嘅情况系真系未有，你净系单系睇美国就知啦，佢每一日都成10万-80万咁样，咁样点样收科啫？系咪先？ 嗱，佢仲要咁讲。佢话咧，踏入呢、這个即系睇下先吓，11月28号，佢话咧开始咧世界就会再次进入呢个危机，去到咧12月19至28号咧，佢仲讲土星同木星咧就会相遇啦。 吓、 啊，哇！天空呢两粒行星嘅光咧就会互相纠缠同埋互相接触，佢话咧会为我哋带嚟咧战争啦、瘟疫啦、大流行啦、经济崩溃啦，对媒体同埋政府嘅一啲恐惧啦。佢话大型机构咧亦会有意无意咧加强呢一种恐惧。喂，全部讲啱嘅。 系咪啊？其实不嬲都发生噶呢啲嘢。 我都系咁话，尤其是啊，而家特朗普同埋呢个拜登喺度即系争紧头咁样，又话都未知会系总统。 佢话几时先会完全可以有一个咧 reboot 咁样嘅机会咧？ 2022啊？ 唔系2021年嘅11月之后。 哇！即系一年之后啦。 一年之后系啦。 嗱，呢个日子好重要，知唔知噶？ 系咩啊？ 我生日之后啊！ 哇，真系唔该晒， 系咪更加厉害啊？系咪更加厉害啊？ 真系期待你快啲生日啦！真系。 如果你唔相信外国嘅咧，我哋本地都有本地姜噶。 系。 咁咧，阿杨天明师傅啊，咁佢之前咧喺网上面咧已经流传咗呢一幅咧，就系佢以前阿天明介绍嘅春耕图啊、春牛图嗰啲嘅。 系啊。 咁咪话 通胜。 系啦，通胜咧就话只牛尾唔知向上向下就代表旱啊。 嗰个牛头系点样啊？食草啊咁样。 咁啊，据讲咧，阿师傅咧，佢最近咧就用咗呢一种嘅概念咧，就再画咗一幅现代嘅春牛图。 佢先画。 系啦，佢揾人画，但系个概念系佢自己，即系譬如佢谂到嗰个意象出嚟啦，咁样。咁咧成幅画咧好 fancy 嘅，唔系以前咁要咧，唔系好多咧唔。 唔系 佢系有好多现代人嘅造型啊！ 即系咩啊？ 其中一个咧，嗱呢、 啊 這 个 呢、這 个西装有攞拉拉 呢个系俾佢讲中咗噶啦，因为咧其中一个造型喺嗰幅图里边咧，就系有一男一女咧跳紧社交舞。 哦、 然后呢一男一女后面咧，仲有个孔雀开屏嘅一个画面。 哦， 喂，呢、這个嗱，好劲抽啊！呢、這个而家大家咧就望住嗰幅图咧，喺、哦、度不停解读紧，点解你会出现呢个人物嘅？究竟预言我哋下半年又会变成点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浸会大学学生会在社交专页表示，学生会处理会长方仲贤早上七点被警方拘捕，指他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拒绝被捕和藏有攻击性武器，他已经被带到沙田警署调查。去年8月6日时任浸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在深水埗购买镭射笔时被截查，并在他手持胶袋入面搜出10支镭射笔，警方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拘捕他，其后获释。有线电视新闻部裁减40人，专责侦查报道的新闻次针全组被裁。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有线品牌近30年赢取声誉，而管理层未能解释裁员准则，他不认为是财政因素，质疑是受政治压力影响。报道敏感内容的组别，例如新闻次针和有线中国组，成为头号打击对象。事件亦反映香港现时大环境下媒体被整顿。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以昨日流出一名有线管理层专访特首林郑月娥的片段为例，指出片段中林郑月娥形容提问温和，相较以往有线访问特首时会触动到他的情绪比较，认为事件已经反映媒体出现变化，令人感到提问迁就，有自我审查的感觉。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介绍新政府经济团队，他说明白国家正面对艰难时刻，他的过渡小组正是努力，他会在下届国会中提出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法，特别是应对经济和新型肺炎疫情。团队亦正制定计划，可以在上任后第一日就启动，以振兴经济、创造就业。呼吁国会两党共同努力，迅速批准一份稳健的救助方案。获提名为财长的联储局前主席耶伦说，国家正面对一场历史性危机，对弱势社群造成重大打击，认为是一场美国悲剧，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将导致经济加速衰退，造成更大破坏。他又说必须确保所有人都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有承认在大选中落败，他的阵营继续提出法律挑战。竞选阵营入禀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要求将超过220,000张选票列为废票。共和党国会议员海利亦联同其他原告，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撤销宾夕法尼亚州确认拜登胜出。 佐治亞州選舉官員促請特朗普不要再提出毫無根據的指控，以免煽動潛在的暴力行為。美國司法部長巴爾亦同特朗普唱反調，指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存在足以改變大選結果的大規模舞弊行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95点，跌171点，成交金额5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5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1.4，跌17.6；龙湖集团45.2，跌5.6；腾讯控股570元，跌8元；比亚迪股份171元，跌16.6；中国平安94.9，升6毫；阿里巴巴254.8。阿里巴巴是254.8，跌了2.4；吉利汽车20.45，跌2.2；恒大物业8.79，新上市；康方生物23.9，跌1.45；京东集团325元，跌1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95，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6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9美元，卖出1,81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车多，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喺大埔道亦都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去中环、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荡也荡，吹吹风。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疫情以嚟， 多谢大家自觉自论，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一路以为咧，香港系福地嚟噶吓，点解咧？因为我哋好少嗰啲天灾啊嘛，台风都有啊，李氏力场顶住啦，地震啊更加闻所未闻噶。啊，不过咧，而家咧我哋都成日会经历呢啲地震啊。系啊，琴日荃湾有地震啊，系啊，你当然知道讲咩啦。一啲大嘅新闻机构里边咧有巨大嘅变动啊，成组人就唔见咗咁啊，而且咧嗰个余震咧。就令到連其他嘅新聞工作者咧都係要集體請辭，咁啊呢個咧我諗大家睇咗好耐咧都好關注啦。其中一樣咧，我諗琴日大家聽新聞咧覺得零舍唏噓嘅咧，就係佢哋呢一個有線嘅除咗新聞刺針，成組人俾人哋連針拔起啦嚇，咁啊佢哋中國組都請辭。咁啊中國組咧阿頭咧，琴日喺接受呢啲媒體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咗啲咧。真係辛酸啊！我覺得咧，就算你唔係好認識新聞行業咧，你聽下佢呢個講法咧，我諗都能夠了解一下大家一字一類嘅嗰個血汗啊咁樣。咁啊，話說咧，嗰個中國組嘅主管咧，佢就話佢覺得咧對一啲即係入行淺啊嗰啲同事咧，覺得好對佢哋唔住。點解咧？佢話因為咧有啲入行即係幾年嘅同事咧，佢話原來佢哋而家人工有幾多錢到咧？嗱，即係如果你冇睇呢段對話咧，唔知道你估唔估到個價錢？一个新闻工作者仲要做电视台，咁啊佢哋仲要系做中国组啦，咁即系话可能佢哋咧成日都要即系飞翻大陆啦，咁啊大陆嘅采访环境亦都系比较复杂啦吓，要做咁多唔同工作嘅人士，根据佢哋自己阿头讲咧，佢话佢哋有啲人工得嗰13000嘅啫，咁13000人工系一个咩概念咧？咁呢个阿头自己用咗个比喻，佢就话：，唉，就连食米线啊，即系咩仔阿姐啊！都有18000人工啊！佢话咧一谂翻起咧就觉得好对佢哋唔住，咁同埋佢话咧同事咧冇怨言噶，佢话咧机构之前咧可能有个即系放冇薪假嘅呢啲过程咧，佢哋都照翻，甚至乎咧疫情危险咧，佢哋有啲人都愿意继续翻大陆做采访咁样咧，即系呢啲咧都系佢觉得啲员工系真系好有诚好有热诚啦，好有理念啦咁样，咁啊不过好可惜，即系你就付出真心。咁人哋可能就同你讲金，仲要唔知系咪真系同金有关嘅。不过最惨咧就系俾你啲老细话翻你系烂仔。咁啊，琴日我谂大家睇到呢几幕咧都好伤感噶啦。咁啊，咁究竟而家有两大呢个部门咧消失咗啦。咁啊，一个就系新闻刺针，一个就系有线中国组，有好多人就话请辞啦咁样。咁啊，究竟佢哋以往做过啲咩？节目呢有冇做过啲咩话题？大家值得留意嘅咧。咁所以豪仔咧今日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咧，推介大家睇下佢哋呢两个组别咧各自嘅节目啦。譬如咧，我就有两条 channel 想介绍你睇咧。一个咧就系新闻刺针咧，佢其中有一集嘅古仔咧，就系叫做《他们的荣誉学位哪里来》。嗱，呢个好笑啊，因为咧佢话佢揾咗好多咧就系政商界嘅人士啦，有建制派啊，亦都有一啲可能系社会嘅商界知名人士啦。佢就发现，喂，佢哋个卡片咧。成日都话佢有荣誉院士啊、荣誉博士学位啊咁样，咁啊，究竟呢啲学位系点嚟嘅咧？咁啊，于是乎咧，佢哋刺针嘅同事咧，佢就去访问啦，就话喂，你哋个学位点嚟噶？咁啊，终于知道咧，原来系某一个咧机构咧就颁发俾佢哋嘅。 咁啊打呢个机构度问啦，个机构就话系啊，申请咧就唔使钱嘅，不过行政费咧就要俾钱嘅，咁啊唔贵，90,000+啫嘛。咁於是乎咧，一路追蹤落去咧，就有好多即係意想不到嘅情形啦。譬如咧，其中有一位啊議員咧，佢就話：喂，你個榮譽學位咧係喺林肯大學度嚟嘅，你知唔知呢間大學咩嚟噶？咁嗰個議員咧又故作鎮定，佢話：林肯大學係一間世界知名好大嘅名聲好大嘅大學咯，咁樣。咁然後咧，呢個新聞咧就即刻 cut 咗個畫面咧，就望住佢哋嘅記者追蹤咧，就話原來林肯大學咧係位於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裏邊咧一棟商業大廈裏邊嘅其中一層，其中一個單位，仲要係冇得到咧當地嘅學術機構認證註冊。啊，咁你話啦，攞到呢個學位嘅嗰位仁兄，佢係從何得知呢個一個名聲好大嘅大學咧？其中一個 office 一層樓嚟嘅啫，嗱，所以咧，即係難怪啲人唔中意呢個節目，令人咁尷尬，係咪啊？揭露曬啲權貴攞錢買學位嘅真相，咁呢啲咪就係佢哋做出嚟嘅成功咯。咁另一條片咧就有線中國組咧，這個就比較近期啲啦，就係佢哋咧就記者留喺武漢咧第42日咧，終於嚟到翻香港啊！佢哋留守去到最後一刻嘅呢種過程，不過佢哋戰勝咗疫情。不过战胜唔到人情啊，系啊，冷暖嘅人情啊，咁希望大家睇呢两个 channel， 可能都可以即系向我哋嘅新闻工作者咧再次致敬嘅。咁我俾咩emoji公仔佢咧？咁梗系三个手指公、手指公、手指公啦。佢哋绝对唔系烂仔，佢哋系好仔。瞬间看 channel 啊，佢今日虽然喺 home office 啊，不过佢依然啊冇偷懒，佢仍然准备咗咧有条 channel 要同我哋分享啊，所以佢都系好仔，佢系鹏仔 啊，唔该晒啊吓，阿曾之豪系，我都系一个好仔，咁都系啊，我哋都读新闻出身噶嘛，所以几时都系认同咧喺做新闻采访嘅工作上面咧系好艰巨嘅，仲要面对一个咧咁低嘅人工，哇！即系你头先咁讲话13,000，我先想象得到，好似咧我20多年前。初出嚟做嘢嘅时候咧，都系14,000咧，已经叫好高人工咁样嘅。咁原来即系20多年之后都系咁上紧嘅啫。 你记得帮我哋争取多啲咯。 你又唔系新闻工作者， 其他人啊嘛，我哋帮其他人争取啊嘛。 系我哋支持佢去争取吓。咁啊，講到咧，彭仔嘅瞬間看 channel 咧，今天咧就想同大家咧就係理解一下上海嘅地鐵喎。咁啊，點解咧？因為咧就見到咧，原來咧都有新聞講到咧，話上海方面嘅地鐵咧已經係開始實施咗一個新嘅措施啊，一個新嘅規矩啊，就係咧由12月1日開始咧就規定啦，係禁止啊呢個電話聲音咧就直接咁播出嘅，仲包括咧就係平板電腦啦、智能手錶呢啲嘅電子設備嘅聲音係一律禁止咧直接播出嘅。咁我相信咧好多咧搭開公共交通工具嘅聽眾朋友咧，一定會有呢一個嘅同樣嘅感受，就係咧，經常咧都被逼咧要聽埋隔離左右啊嗰啲乘客啦，佢哋自己嘅朋友嘅對話啊，以至到咧佢睇緊啲乜嘢嘅煲緊咩劇啊，睇緊咩片啊，啲內容咧你全部都被逼咧要聽，其實又確係咧令到個車廂咧好嘈吵下嘅，係幾煩厭嘅。咁而家咧上海方面咧就已經咧可以咁做啦，啊，即係都諗。下香港是不是都应该可以研究一下呢，或者整返一啲静音车厢啊，虽然呢我知道就这个嘅东铁方面呢都有啲嘢，咁主要就瞄咗嗰个嘅电视机仔嗰啲声啦，咁但係呢乘客都係会发出呢啲声响嘅。咁而事实上除咗上海之外呢，原来喺呢一个嘅武汉市啊，系啦，都一樣咧，就喺10月嘅時候咧，就係、是、嚴格禁止咧乘客就喺呢一個嘅呢個交通工具，即係車站啦、列車啦、 等等嘅通道嗰度咧，係令使用嗰個電子設備咧播放聲音嘅嚇。咁啊，就住呢一個咁樣啊，我覺得咧應該係要規管一下嗰個嘅情況咧。咁啊，想了解更多關於咧上海方面佢哋嘅鐵路啊，仲有冇其他咧值得我哋去認識嘅咧？咁如果係咧，阿彭仔又揾到一個咧，呢一個 channel 咧，都幾特別，因為係一個上海生活嘅德國人啊，佢係識講好流利嘅普通話嘅，佢嘅個 channel 咧叫 Thomas 阿福。咁佢咧就有一條嘅 video 啊，有一個短片咧就叫做咧 I took the Shanghai Metro for 16 hours straight 咁樣，即係話咧佢搭咗16個鐘頭上海地鐵。咁短片咧就呢個阿福咧，佢係兩年前一項咧個人大挑戰嚟嘅，就係話要一日之內咧坐齊曬咧全上海嘅地鐵線。咁啊兩年前咧嗰陣時係15條線嘅，其實依家咧上海係17條線嘅啦。咁佢咧嘅挑戰就係由朝早啊5:50開始就出發啦，直至到咧晚上嘅10:00嘅。總共咧坐咗16個小時嘅地鐵啦，咁佢全程咧就穿梭不同嘅路線咧，就唔出閘嗰只，咁然之後經過咗咧181個嘅地鐵站啦，站裏面咧佢又消費咗咧，即係佢要食飯噶，咁啊用咗咧71個半人民幣，但係咧地鐵嘅車費咧，佢全日咧咁樣玩法咧。佢都係俾3人民幣啫，因為佢係當佢咧冇出過閘咧，係超時咁樣嘅啫。嗱，從呢一條片咧，究竟有咩好睇咧？啊，咁可以認識到咧上海地鐵嘅規模啦，佢車廂個設計啊，以至到擠迫嘅程度係點樣？其實都唔夠我哋香港逼啊！嗱，車站咧亦都可以話有啲咩可以買咧，咁都叫做得個知字嘅。咁啊話曬咧。上海咧嘅地鐵咧就係世界上路線最長嘅地鐵嚟嘅，咁喺十分鐘嘅短片入面咧了解咁多嘢，咁我啊俾三個植樹拇指嘅 emoji 佢咧。嗯，我哋呢一位嘅拍档呢就连地铁都係悭返嘅，返工嘅时候都唔使搭，虽然佢经过有地铁站下，咁唔知道有冇兴趣了解一下上海嘅地铁係点啦，桂花田啊。 可以啊，我哋所以咪有呢个瞬间看 channel 囉，我哋睇下片我哋就会知道啦， ok。因为疫情有增无减的情况之下，今天开始全港的中小学幼稚园要在家上课，是的，我们又在网上面授课，没得上学，一众学生老师家长真的叫苦连天，很多同学仔都说没试过这么想上学的，其实老师都是，有传媒就计过啦，佢话今年咧嘅2020年啊，同学仔翻学咧就翻得90啫，仲要系跨咗个学年，即系话旧年你系4年班，今年又5年班啊，系啊一个学年啊，咁啊大家真系继续努力加油啦，咁啊面对疫情，面对网上面嘅教学，咁啊唔系净系你一个嘅，系全港嘅学生啊、老师啊都系同你一齐嘅，啊单喺上网用量嘅数据咧，呢一年我相信都应该系破晒纪录啊！仲有呢个耗电量啊，同埋同学仔望电脑双眼嗰啲时间，系啦，真系担心咧，佢哋啊疫情过后咧衍生第二个问题就系眼疾嘅问题啊。咁啊，年头咧有份报章咧报道就话啦，老花啊，即系讲紧眼仔啦吓。咁啊，老花咧其实唔系中年人嘅专利啊。而家咧因为人人咧都有部手机啦，机不离手啦，所以咧出现咗一个叫做智能手机老花啊，唔系话报手机会老花，系你睇电话睇得太多而提早出现呢个老花。咁啊，早几多咧？咁佢话有啲30几岁咧都可以有噶啦。咁啊，喺日本咧，佢哋咧搵嚟一班咧20至30岁嘅青年人啦。咁啊，问佢哋，喂，而家睇嘢睇得清唔清楚啊？咁有啲就话，我哋睇嘢其实有时蒙下眼啦，有时都真系睇得唔清楚，要捽下眼啦，或者拉近啲，或者拉远啲，咁样先睇得到。好嘅咁，咁啊，于是乎咧，佢哋咧就有个日本嘅眼科医生就话啦，只要用一张嘅银纸就可以测试到你哋嘅视力啊，喂，其实大家可以试下，佢哋又用日元啦，咁我哋用港纸啦，系咪？咁啊，点样做咧？佢就话先将你张钱就放到一个咧你睇得清楚嘅距离。 系啦，跟住咧，然后咧就对焦一行嘅细字，咁啊将银纸里面有啲字噶嘛，系啦，咁啊对焦到一个位置咧，咁你定咗佢喺度咯吓，最好唔好喐啦。咁啊望清楚嗰行字之后，唔使背嘅，唔使背咗佢嘅。之后咧，你就将你嘅视线，嗱，将银纸唔好喐啊，将你嘅视线望远少少，望远两三米嘅距离，譬如望下个墙嗰啲钟啊，望下啲有图案嘅或者有文字嘅物件，五秒，系啦，望完嗰啲五秒之后咧，一。二三四五，好，之后再对焦翻头先你揸住嗰张银纸嗰个距离，望翻嗰行字，睇唔睇到？睇唔睇到？睇唔睇到？日一二三，睇唔到？哎呀，系啦，佢话咧，结果咧就系咧，如果你即刻你即系有望完五秒远嘢之后，再望翻张银纸嗰行字咧，同一个距离啊，记住吓。咁你如果即刻望到嘅就话咧，恭喜你啊，你仲 keep 到你嘅视力。佢话否则三秒之后你先望得翻。对焦翻嘅话咧，唔好意思啊，你咧开始咧可能有少少呢个叫做智能手机老花嘅问题，咁啊系啦，要正视嘅。咁啊，今日想分享咧，HKET Video 咧嘅护眼四式啊，你我都要识，系啦，佢好贴得好近，好快好近啊！护眼四式，你我都要识。咁佢用咗一啲卡通公仔咧嚟话俾你听咧护眼方法啦。咁短短两分几钟嘅短片咧，其实我希望啲家长。在趁住而家啲时间咧，可以同埋你小朋友去睇下，咁啊，即系话俾你听，我哋正确使用电脑或者手机嘅时候咧，你个距离咧，你嘅光线咧，你坐嘅坐姿啦，你要望几耐啦，望即系因为透过呢个卡通嘅公仔有同埋有一个人去说解嘅时候咧，咁佢哋容易入脑好多啊！咁希望喺呢段时间系啦，要在家网上授课嘅同学仔，你哋都要护住你双眼，知唔知啊？我都明白嘅，大家共度时间啦，你都要学习下呢个噶啦。希望你只眼仔上完课之后唔会觉得系好辛苦，因为你用咗个正确嘅姿势同埋正确嘅方法啦嘛。系啊，咁我今日会俾emoji 咪有两个眼喺度发啊，喐下喐下嗰个咧，我会俾五个嗰啲眼仔你，希望大家可以保护双眼啦。 哇，阿 Fred， 你揸个咩车过嚟啊？ 我呢架咪绝地火星车啦。 喂，俾我坐，俾我坐。 喂，唔得，你攞住啲易燃物品啊，系唔可以上我呢架火星车嘅。 咁我可以上得啩？ 你都唔得。 喂， 因为你系 too hot。 耶、yeah ！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期啦，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风险高，切勿乱放，要存好。我系郑俊宏。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学唱。我会再学习，我会再升级，我会是春天的樱花。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寿恩茄。 早晨啊。 佢是 拉 人 呢 ？Home 拉人啊，佢变咗。 哎呀。 早晨，早晨，我系 Crazy 拉人。 点啊你？ 早晨。 系啊。 肥妹仔同寿恩茄喺度啊。 早晨啊 ，Crazy 拉人你。 嗰啲唔出声嗰啲同我喺边度？ 喺度啊，你做咩喺屋企啊你？ 系要看住咯，镇宅噶。 好啊，你嗰只年兽嗰啲 friend 啊，貔貅嗰啲咧镇宅啊你。 骑住个鲤鱼嗰个边啲啊？ 差唔多啊，肥啲啲啊。咁你今日边个同我哋上堂啊？ 梗系我啦。 系你啊，肥妹仔好啦。 系啊，学咩啊？ 系啊，今日咧我会继续讲。讲翻咧，我哋香港嘅道路啊，你记唔记得我之前 有讲过咩啊？系啊， 江啊、里啊、街啊、路啊。 咁不如咁啊，阿嗱，由头先我即系上个星期、前个星期讲咗有道咧、路咧、街咧、大道咧、径咧、有里咧、有巷啦、有围啦，系咪？仲记唔记得你都有讲过方啦？ 系。 咁之后咧，你知唔知有 开心方？ 系啊，仲有怡邦坊、渔民坊、兰桂坊啊，系啊， 渔民乐都有。 系啊系啊，咁咧个台都喺个 缅甸台 啊，系啊， 香港电台 系啊，有缅甸台 啊，系一个。 系啊，有冇记唔记得之前依依咧？佢成日都讲过，系啊，嘉伦台有冇听过？ 嘉伦台喺边度噶？ 系咪龙尾啊？ 系啊系啊系。 龙尾喺嘉伦台。 系啊，嘉伦啊。 嘉伦台 成日会提噶。 系啊，成日都有台嘅嘉伦台喺石塘咀西环嗰度。 咁系一个一条诶，即系道路嚟噶。 哦， 台。 系啊，收音台你唔知嗰度啦， 系 啦、 啊，我唔知道啊，系啊。 嘉伦台其实系一条街道个名嚟噶、 哦， 但系咧、哦，你知唔知道曾几何时咧？因为咧，喺亦都有一个大豪宅咧喺大坑，又系叫嘉伦台啊。 跟住咧， 咁咧有人报警啊，话咧嘉伦台出咗事啊。结果咧，消防因为咧嗰啲人报警好紧张，佢唔。知道佢就去咗大坑嗰个嘉伦台嗰度、 哦 哎，结果系去错地方啊！ 哦、 因为嘉伦台系一条街道个名字啊， 真系要讲得好清楚、 啊。系啊、 okay ， 因为报警嗰阵时咧好惊啊嘛，好 紧张 啊嘛，好紧张咧，咁所以咧就讲唔清楚，所以就出咗事啊！上次 咁我哋真系要好好认清嗰啲唔同嘅街道啊或者地方嗰个叫法 啊。咁嘉伦台咧佢系叫。加嗰、那个加减个加啦，伦敦个伦啦，嗰个加伦台啦，系、 哦、 啦，咁、 哦、 样咯， 咁、okay, 我想就同大家分享呢个啦。咁仲有海旁啦、桥啦、交汇处隧道、广场绕道，都系我哋香港嘅道路嘅分野啦，即系分别唔同嘅，系、 哦、 啊，个分类啊，系啊。嗱、 哦， 好啦，我想问下啦。道同路同大道咧，佢哋咧系其实都差一模一样嗰啲嘅名称噶，但系原来喺英文 边有名称一样啫？路啊道啊，你啱都讲咗唔同啦。 即系个类同类啊，佢哋同类。 即系一条路咁啦。 即系佢系同类嚟噶，但系咧。原来是英文来讲他们又不同的、 啊、 不是全部都是叫 road 的 ROAD 那个呢、 哦、 是 不是很深的 我们广播道叫做什么 drive 是 啊咁明明我哋叫广播道，但系又叫 drive 喎。 因为我哋做广播嘅人咧，好斋嘅。 哇！ 系咪咁啊？ 我哋揸住架车啊， 咁我哋又要下次讲咯。 南韩新增5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四日再次录得超过500宗病例，冇新增死亡个案，累计超过35000宗确诊，526人不治。新增个案当中，社区感染有493宗，当中继续以首都圈占最多。至于境外输入病例就有18宗。南韩防疫部门警告，除非遏止目前的疫情，否则未来一两星期可能每日新增700至1000宗确诊病例。多个地区已经提升防疫级别，采取更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1点，跌45点，成交金额6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06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4.6，跌14.6。龙湖集团45元，跌5.8；腾讯控股571.5，跌6.5；比亚迪股份169.8，跌17.8；中国平安95.2，升9毫；阿里巴巴255.8，跌4；吉利汽车20.3，跌1.35；恒大物业8.77，冇升跌。康方生物24.5，跌8.5；汇控42.75，升1.7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03， 瑞士法郎 8.623， 澳元 5.72， 加元 5.992， 新西兰元 5.48， 欧元是 9.366， 每百日元对港元 7.42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4.5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6点，跌31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19美元，卖出181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日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柯士甸道西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对出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啦，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李 Sir， 我哋要进行悬空式竹棚架工作，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细 B， 你讲得啱啦，无论搭建、拆卸、更改棚架，亦或喺吊棚上面工作，都要做足安全措施啊！ 李 Sir， 有啲咩细节咧要留意噶？我唔系好记得啊！ 点可以唔记得噶？唔该你听实啊！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佢哋会讲悬空式竹棚架工作安全噶，你唔背熟佢？ 我知啦，就唔好跟你开工啊嘛，知道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喺乐坛上有草蜢， 仲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系啊。 喺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只喺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返嚟11:10嘅风骚快活人啦。咁今日呢，由于有防疫广播嘅安排呢，咁直播室呢有两位主持留守嘅，有桂花田同埋曾志豪啦。程振鹏呢就会坐镇家居大本营 home office 嚟同你广播。 係呀。我咧就 home office 咧，其实就系 office is my home 啊！ 梗系啦，系啦，系啦，香港电台是你家， 啱啊， 冇错， 佢想话喺 我啲家人都喺晒诶喺度走嚟走去做紧嘢， 系啊，你外母都喺度做紧节目啊，真系 一家大细靠晒你系嘛？ 系啊，嗱咁啊，诶而家气温22度啦，相对湿度58%咧，喂，有你知唔知有个新鲜滚热辣嘅消息？ 有个消息啫， 系啦，消息啫，不过 创新咗新高 啊！唔系啊，系都系同疫情有关嘅啦。咁咧，但系就同个罚款有关啊！ 哦，话要加码噶嘛？ 加码 2000啊，实在太恩啦！ 系啦，我真系讲唔出呢句，2000实在太恩。 唔系，即系 我讲唔出啦，真系 阻唔到阻，起唔到阻吓作用， 仲唔够阻吓？嗰啲阿伯捉盘棋啊，无端端冇咗2000噶啦，佢已经 话。你自己都之前都讲啦，佢咁佢而家话嘛，确诊嗰啲人有5000啊嘛，咁你罚5000，罚2000有5000，咁 我要确诊咗先有5000。佢而家只系你限聚啦，而家呢个咧只系消息人士咧就话啦。佢会公布一系列嘅新措施，包括呢就话会增加嗰、那个违反限聚令啦、口罩令嘅定额金额啦。咁佢话啦，消息指呢行会已经投票通过啦，消息指啫、我哋都系留有一线啦，你等多一两个钟呢咁你就会知道。但系呢如果呢个消息系真嘅话呢，你知唔知个金额真系去到好劲啊？ 系点啊？ 4000太少啊。 都少啊。 一万唔怕一万，最怕就中万中咗 一万， 佢咁样讲， 罚款一万。 佢而家呢个消息人士就话咧，行会咧已经投票通过咧，罚款金额会增加到10000蚊，不过仲要待最后拍板嘅。咁、你知佢好多放风噶嘛？ 系啦，放得出嚟啊，十足都有九成啦。 但系呢阵风如果系咧，嗱，如果佢嘅金额冇十足都有九成，即系就坐万就望9000噶咯，咁好惊噶。 咁啊， 真系好贵，因为 嗱，如果佢系为咗要阻吓。嗰啲咧唔守規矩嗰啲人咧、即係當佢冇到咁樣咧，咁係可以有一個阻嚇作用，應該係加大咗好多力度噶啦。但 係 咧就變咗，如果真係要去執法嘅時候咧，嗰啲執法嘅人士咧就要更加咧係注意，即係要好謹慎啊！ 真係啊，真係啊，真係啊， 係萬人喎、 就唔係話我話你有罪你就有罪 啊！係啊，嗱，我哋而家咧有幾個位咧，你係特別驚嘅啦，即係我哋以事論事啊！你話如果嗰個人咧即係大正大光明咁樣咧，成個口罩都唔戴嘅，喺條街度流離浪蕩行嚟行去嘅， 咁嗰啲啊，梗係捉得佢啦！ 都唔係，我正想講。 要问原因啊？ 喂，老老实实，大家有冇试过咧？你都讲过啦，阿田都讲过话咧，佢有一次咧喺酒楼咧，佢由张台行去埋单，跟住佢忘记咗喺度食紧嘢嘅时候冇戴口罩噶嘛，佢都话佢行咗出去咧，有一段日子佢话，诶、原来冇戴口罩，唔知道翻到屋企啦已经。 都系 翻到屋企？ 唔系 你行咗好远嘅，你话 我由间酒楼出咗去之后，行埋个商场，落咗电梯，再去咗个地铁站口。 你系咪觉得突然之间一个个都注视我？ 系啊系啊，有好多人就系咁讲我，跟住哎呀，死啦！原来即系咧急不及待走咗出去嘅时候咧，就跟住唔记得带隔篱嗰个譬如有朋友喺度又唔记得提嘅。 哎呀，唔好话你啦，我都试过有一次好懵咧，喺呢度赶住出去食饭咧。跟住上咗架小巴先醒起，原来我冇戴口罩啊！ 就系会噶，你知唔知？譬如我 点啊，当下先系咯， 嗰阵时就未咁 未有口罩拧住，系 嗰阵时我咪即刻攞张纸巾揞住 哦，系啊系 自己个嘴咯， 真系会噶。譬如我又试过咧，我同老婆一齐咧，我已经我揸车噶啦，我落车咧，就由停车嘅地方咧，又行翻去屋企啫嘛。佢完全唔记得咗咧，要戴翻个口罩，一行出去咧。行咗两步，咦，凉浸浸嘅，佢话真系凉浸浸嘅，我话咩凉浸浸啊？哎呀，冇罩啊，我口罩咁样。嗱，譬如呢啲咧，即系当然， 无心之失， 你系无心之失，唔系话就大条道理，但系咧你自己将心比己，你都会觉得佢唔系特登咧想去传染啦，佢违反啦，佢喂。唔觉意忘记咗。 如果系咁咧，又真系啊！因为咧，我喺家居即系屋企嗰度咧，其实都见到好多时咧，嗰啲婆婆咧由 lift 婆嘅。 系 点解咧？因为佢入 lift 嘅时候咧，佢就冇带啦。咁我其实同佢同 lift 嘅。咁嘅时候，跟住我就话啊，喺度谂好多嘢，究竟佢刻意唔带啊，定系佢唔记得带啊，定系佢而家唔带住谂住出，即系行出先带咧，咪好多样嘢谂 啊。系啊， 咁啊，结果咧，我咁好啦，因为我赶翻工啦嘛，咁啊，到出 lift嘅时候咧，跟住咧，保安姨就大家，爸爸你唔记得戴口罩，跟住话，哎呀系，唔记得，但系佢又搭翻啲翻上去攞咯， 自己真系会唔记得嘅， 即系咁咯， 即 系 譬如呢啲，如果你话佢冇警告咧，或者即系真系冇劝喻一下咧。咁你唔係真係諗住罰個阿婆10000蚊啊嘛？ 係咯， 即係嗱，仲有一種情況喎。嗱，我而家戴定個頭盔先。我而家講呢啲情況咧，唔係話喂咁你刁民啦，你講曬啦，咁一定有100個理由啦。我唔係，我純粹想話俾大家聽咧，點解大家會好緊張咧？因為有好多例外。咁如果咧嗰、那個酌情做得唔夠好， 係 你就會好擔心噶啦。譬如咧，我試過同個僆仔去補習嘅時候咧，佢有戴口罩噶咯，不過咧。佢揀嗰款口罩咧，因為而家咧嗰個 好易爛 啊！嗰個綁帶位咧有一啲就係一條線咁樣咧，咁你就勾耳仔就最正路啦。咁但係後來咧有一啲設計款式咧，佢就話。 怕你勒耳仔太痛呢，他就用了呢好像现在我戴紧的这只口罩呢就方形的阔条的。即是我成日都用个比喻呢，譬如阿田戴紧现在这个呢就是意大利粉那只呢一条线的。我就是宽条面的。是啦，那就阔一点的。阔嗰个咧真系冇咁 kick 耳仔， 你 直 可粉添啊！你 系可粉啱，你可粉讲得啱， 就易烂啲。 但系一掹咧，佢有机会断噶嗰条绳咧。我试过我僆仔一上车，你一掹啪断咗。我话唔系啊嘛，僆仔。我话冇戴第二个口罩啊！嗱，爸爸衰唔记得戴个。 嗱，呢个就系家长嘅问题啦，认真地。 喂，等先，口罩令冇话要戴后备口罩噶。 其实你以防万一，你唯有要去做多层噶嘛，呢个系消防责任嚟。 所以好多呢啲都希望。佢一定要多多體諒啊，唔係大件事㗎。 咁當然啦，嗰個罰款咧，佢係即係飆升啦。如果真係去到成萬人的話， 如果係真嘅話咧，係啊。 咁喺執法嘅時候咧，變咗要舉證得好清楚啦。係。係咪應該唔係咁容易就去一下第一嘢就去檢舉咗佢就要罰錢啊，或者一定係入罪嘅咧？ 哦，咁啊，真系要睇佢当佢立例嘅时候，佢哋嘅嗰个附带嘅条件系点样先俾一张罚单嗰啲市民咯？ 冇啊，嗱，佢而家消息人士放风咧，就话我哋会劝喻嘅，我哋唔会话咧，你连除个罩饮啖水咧，特登捉你嗰个电光火石嗰五秒。 系啦， 佢话系啦，嗱，我哋用咩？ 你记得司机大佬 系啊，冇错， 司机大佬去个 Vivi 啫， 去 Vivi 个司机大佬，喂，我聊聊啫， 可唔可以有一个 Vivi 着前拳面抄啊？ 冇，已经罚咗佢啦。咁然后咧，嗱，另一个咧，除咗口罩令之外咧，即系大家好惊啦。另一个咧就系嗰个限聚令啊，因为咧 好似都收紧， 咪一样都系10,000啊。咁但系点解话限聚令大家再惊啲咧？因为冇办法。之前我哋真係见过有好多人呢就话喂唔係我行过我都唔識佢嘅。咁就俾執法人员呢夹硬拉埋就话你四个一齐。 係呀、 就罰咗啦。咁 咪仲要係呀你有共同目的呀、 啊。係啦。 咁大家喺条街道梗有共同目的咪喺条街道囉。 即係譬如呢啲呢你会大喇喇有10,000㗎喎。 啲執法真係要好谨慎囉。 係呀。 免得法庭又烦啦。 係呀。但我想话如果呢佢真係通过咗呢即係我諗等多两个钟头我哋就知真假㗎啦。 係呀。 你会做啲咩嚟自保先啊。 咩叫自保啊？ 即系保证自己唔会唔堕陷阱。 我带一包口罩出街。 你点样唔系？你点保证自己？ 带多一个士啤咋？ 系咪阿田呢个做得啱啊？ 你个士啤可能会断，同埋我会帮人咯。 哦， 即系话万一 有人唔记得。就俾一个佢， 系啊，因为而家冇口罩方啊嘛，所以 你会唔会收佢5,000啊？嗱，阿叔，我帮你收5,000啊，你抵啦，你悭翻5,000喎，唔系嗱，我即刻打电话啦。 咁你口罩咪炒足价，炒高价咯。 我即刻举报你，真系。嗱，咪嗱，真系你要谂啲方法咧嚟解决头先嗰啲问题啊。 如果屋企有长者嘅，我就会再千叮万嘱。 系真系要千叮万嘱。 系点样点样？因为咧唔系讲少啊吓。 系啊， 系啦。咁二来就系话自己咧会出街咧带定多一两个口罩做士啤。 系系系。 啊，即系俾唔俾人又自可啦。咁自己整烂咗都即刻有啊嘛。 唔系我谂住出绝招噶啦，我谂住攞几蚊买超能胶。我黐实个口罩连埋块面， 不如咁啊， 直情成为身体一部分。 好似 我老虎都唔除噶啦，呢铺 年年咁样画埋， 喺度画埋。彩绘， 彩绘 都画咗先，唔好搞咁多嘢真系。 嗱，呢个口罩先， 彩绘系啦。我谂住出绝招噶啦，喂，就万银。第二咧，我决定着咧，之前有人介绍过咧，嗰啲好似刺猬嗰啲衫咁样咧。 咩意思啊？ 嗰阵时试过 有刺噶。 有刺噶嘛？佢好大支针咧，即系成支新闻刺针咁怼出嚟咧。你生人勿近噶嘛？我绝对用定呢招。你唔好同我行埋你啊！你唔好俾人罚我限聚令啊！我唔识你啊！ 系， 全部唔好用。 即系由你个样咁扬，我真系特登行埋去。 系啦，我全部。 因为我揽炒嘅， 我仲唔系咯揽炒噶，你都要罚噶。整定几个牌咧，我唔识你，我一个人，今天我是一个人嘅真系。喂，真系要用呢个。 攞个古代嘅时候。后嗰啲咧， 咩啊？ 平命官啊， 啊嗰顶帽系嘛？ 咪左右有一支， 系啊系啊系啊， 横向嘅帽嘅装饰嘅。 大陆小朋友咪系戴住啲官帽翻学咯。 系啊，我真系喂， 迟佢嚟啦。 为咗10,000啊，呢铺真系咧要用衰仔纸啊，六亲不认啊，我是一个人啊。 咩啊？ 好有用咯，即系而家呢一个。 梗系要啦，10,000真系好惊啊！ 唔系话同住屋企人咩？ 喂啊，以免有任何拗撬，佢一间捉咗你之后话咧，你同我证实你哋一家人咧好麻烦噶。 喂，等先， 唔好搞咁多嘢啊！ 政府啊派你10,000，我而家就搵机会收你10,000。 唔系咁啊，我 我哋戴翻个头盔先。你合法啊，就冇人捉你啦。 哦、当然啦，边个叫你喺度就知法犯法。 我唔识你两个啊，我唔识你两个啊。 张志豪啊，拍档都系人 嚟。冇用啦，我喺路远。 你在路远有没有戴口罩啊？我举报你喎，1万元喎，真系。喂，密切留意新闻，睇下最尾个定案系点啊吓。 你要独处的时候，我就是孤独；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放逐，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赌注。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在你身边我像影子一样模糊，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你认为甜蜜我觉得痛苦。你曾说过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 乖女啦，听话啦，呢、這个时候梗系一个人住稳阵啲啦。苏慧伦吓、啊，我不是一个人住。 呢、 這个 系我不是一个人住定系我是一个人住啊？ 啊，我不是一个人住， 咁咪即系多个人住咯。 话定系国语版系 系啊， 完全系 好笑噶 嘛。 所以我咪劝佢咯，乖女啦，你呢个时候一个人住好啲啊，真系啊。 咁两个人都 OK 嘅，唔系要个独立嘅，系、嗯、啦。咁嗱、嗯，我想问下啦，即系咧，有时做善事咧， 系、 嗯、做得多啊。会唔会犯法呢？ 做善事做得多会唔会犯法？ 我有啲感应到咪发现你想做咩话 咩 咩意思啊？ 你点样噶？ 我都好似 你都睇到啊！ 即系佢又唔单止捐血啦，又唔单止捐钱啦。我冇睇到啊！我而家估噶咋？ 哦，系啊！ 我估咯，系咯，佢系咪除咗捐血捐钱，仲捐埋丁咧？捐丁屋 系咯。你觉得嗱，做呢个善事， 我真系冇睇喎。 捐丁， 估唔到我咁容易都能够进入到你哋嘅 channel 啊！真系。 你见到阿彭仔笑咁衰就知道啦，系咪？ 唔系，我见你个样子都不怀好意啦，真系。 真系黐死眼咧！ 听到你把声啊！ 系啊， 哦，咁我而家我尝试幻想个古仔啦。 好啊， 有人捐钉， 系 咁啊，捐太多，啊、真系成间钉屋咁捐咗出嚟。咁 咩先？你讲紧个多系啲咩？ 你个钉系咪即系捐精啊？ 系咯、啊，捐钉咯。 听错， 系啊，冇啱啦。嗱，佢捐钉捐得太多啦，真系成间咁捐出嚟嘅。咁于是乎咧，佢就 为之成干， 唔系咯， 即系钉啲钉多到成间屋咁样咯，捐到钉屋咁样嘛，都话咯，真系。而再唔系就系狮子王嗰个角色咯， 系咩啊？ 啲钉捐到钉满咁样咯，同埋棒棒咯。 系啊，嗱，即系咁。 咁于是乎佢就 诶，系咪喺大陆嚟噶？ 唔系。 唔系， 佢捐得太多，咁而且咧，佢仲哦 ，OK， 佢仲要追踪嘅。 豪仔，你嘅多嘅定义系啲乜嘢？即系每一次系多到写晒 次数，每次都去，一日去五次，因为佢谂住等钱使。系咪每次捐都有回赠噶嘛？应该系嘛？ 咦，佢又冇讲喎， 冇回赠噶。咁佢 讲就有， 佢捐好多，然后就可能每一日都去五次， 多得滞，成日攞饼食系嘛？ 嗱。捐丁应该不是攞饼食的， 应该不止， 应该就坐在度睇国产007嗰啲录影带嘅， 哦， 系啦，所以佢可能睇得多录影带， 跟住又喂你，哎，系啊， 系啦，咁佢就睇得多就伤气力，系啦，但犯法喎， 系啊，嗱，就唔 系，佢叫个护士帮佢。 哦，就是佢立咗人哋嗰啲好好睇嘅 诶，攞走咗，佢就发觉哇，呢饼带令到我最容易起到钉屋，佢就攞咗翻去帮手起钉屋， 系 系 咧， 系咪咁样？ 食得珍藏 喎， 嗱嗱嗱，又唔系嗱，真系咧好简单啫， 好简单， 原来系一个法例嚟噶，喺外地，喺澳洲啊，喺 澳洲 啊， 系啦，咁原来咧，即系佢又犯咗一个法，叫做咧。喂，你呢位男士， 系， 多谢你咁勇嘅，亦都多谢，即系好体现到你好澎湃，系啦，即系好多有好多即系多余多咗用唔晒嘅，而去帮人嘅。但系问题咧，原来咧佢哋咧喺澳洲嘅法律咧，一年里面啊，男士咧系唔可以多捐丁咧捐多出过十次，其中一系啊。即系唔系唔应该咁讲啦。跟住佢话咧，即系你只可以令到有十个女士们系生 B B， 当中其中一个系你太太。 O K O K。 咁即系话， 即系九加一啦。 系可以咁讲啦， 系 咪？咁而呢位男士咧，佢就好奇怪地咧，唔知点解咁精力旺盛啦，真系精力旺盛，去咗廿几次。 去咗廿几次。 唔系，佢做咗制造咗二十三个 B B 出世。 哇！ 咁啊，当中咧 二十三个 女人 女 咯，嗱，佢当中咧，佢又得意，佢有咧政府嘅诊所咧，佢系即系真系登记嘅，即系嘅家计会咁样。但系咧，跟住咧就有啲咧系 非法嘅，即系私人嘅， 私人嘅应该 系顺便嘅。 喂，睇戏咧未有见过嗰啲咧，睇嗰啲广告咧都有话而家征求。 系啦系啦，壮丁噶嘛，系啦系啦。 咁可能佢系应征嗰啲， 即系嗰啲 名副其实成精， 系 系啦。 咁咧，竟然咧，就佢话咧，澳洲话佢咧，喂，你违反咗咧呢个做人嘅数量嘅上限，跟住佢就咧就仲要俾人调查，我真系觉得匪夷所思。 你讲边样匪夷所思先？ 即系话 呢个男人咁踊跃啊？ 唔系，即系话佢要调查佢，我真系做善事啫。 唔系，因为其实佢背后真系如果认真咧，同个伦理有关噶嘛。你可能会涉及咧有好多嗰啲叫做近亲啊，如果你捐得太多咧，话全部都系作为你阿爸嚟嘅，系啦，咁全部都系你嗰个血统咧，咁可能系会担心会制造呢个问题 嘅。因为虽然佢系有唔同嘅女性啫，但系都系属于佢嗰个基因噶嘛。 系啊，可能佢哋都想有呢个一定嘅保障咧，佢唔可以多过九个咯。系啊，咁你话如果唔系真系成日有拍韩剧噶啦， 原 来我哥嚟噶咁样， 澳洲。九个是怎样计出来的即九个又不会怕的。 跟我们现在四个一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因应第四波疫情收紧防疫措施，所有公共娱乐场所由今日起关闭14日，维多利亚公园亦属受影响表列场所。 中华厂商联合会回复查询时表示，原定12月12日开幕的第55届工展会将受影响。发言人话：明白业界正处于十分艰难的时刻，工展会举办与否关乎数百展商同埋近万名工作人员的生计，但防控疫情亦系关乎整个社会的福祉。厂商会现正加紧同有关政府部门商讨合适的安排，有消息会尽快公布。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近日源头不明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高企，而且来自各行各业，认为第四波疫情最差的情况仍未来到。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一波疫情患者很大比例是60岁以上人士，部分患者送院时已经要插喉进入深切治疗部，预计未来一星期的严重个案会明显增加。他赞成政府规定特定高危人士要强制检测，但是认为安排检测时出现滞后情况，部分人士接受检测前继续翻工和外出用膳。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昨日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促请尽快和各委员会主席以及政府商议，将无关疫情的会议延期举行，共同做好防疫工作。立法会秘书回复说，梁君彦已经告知议员，今日大会会议处理完有立法效力的事项之后就休会，尽量减少执行职务的人员在立法会大楼内聚集或逗留的时间，以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至于委员会会议的安排，会按议事规则和一贯做法，由各委员会主席自行决定。而在决定是否在未来两星期举行会议时，各委员会主席会考虑有关的讨论事项是否紧急或者必要。梁君彦认为有关安排已经适当平衡各方需要。160年前在北京圆明园被偷走的马首铜像，昨日回归故园，成为首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严重抢掠和焚毁，十二生肖布什喷泉的十二尊生肖铜像被人偷走，自此流失海外。已故澳门商人何鸿燊2007年在拍卖会以890万美元买下马首铜像，去年捐赠给中国政府，铜像昨日在圆明园展出。十二生肖铜像当中有七个已经运回中国，暂时只有马首铜像回归圆明园，其余六个放在北京的博物馆。至于另外五个铜像至今下落不明。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2点，升4点，成交金额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77.2跌12蚊，龙湖集团45.15跌5.65，腾讯控股572.5跌5.5，比亚迪股份172.2，比亚迪最新是172.3跌15.3，中国平安95蚊升7毫，阿里巴巴256蚊跌2，吉利汽车20.5跌1.5，恒大物业8.75新上市， 汇控系42.7，升个七。康方生物24蚊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94，人民币6.55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7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1美元，卖出1,80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德纪立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咁喺柯士甸道西咧就有紧急维修嘅，柯士甸道西去理工大学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快线封闭，经过小心啲啦。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大埔道咧亦都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都系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和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说， 黄志文的音乐选择 ，Michael Jackson 嘅 Black or White。 我好想拍一條片咧，去 trip 到 Michael Jackson 向佢致敬。 係啦，咁就大家就好快就已經去拍咗一條片，用我 Michael Jackson 嘅歌去跳。咁嗰個係我第一個自己同一班有心人一齊玩嘅 MV 啦。咁其實冇原因嘅，你問我點解咁做，中意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啊，11:40啊，我哋而家咧嚟到我们的咯，咁啊直播室咧有桂花田 ，Home Office 有程振鹏 ，Hi。 我哋今日星期三我们的系啦，我哋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咧系有一个怀念啦，系咪？即系 系啊，好多回忆啊，相信好多听众都 系啊。咁啊，因为咧今年咧就系呢一个李小龙啊，80冥寿嘅日子，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咧即系同大家咧喺我们的咧就讲下我们的李小龙嘅。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 一听到呢个咁经典嘅音乐，再加埋呢一个咧咁招牌式嘅咆哮声，大家一定会谂起李小龙啦。冇错，咁喺最近咧，香港亦都多咗咧关于李小龙嘅报道啊吓。咁原因咧就系同上个礼拜五啊，11月27日咧就系李小龙诞辰80周年啊，即系佢80岁嘅一个诞辰啊嘅纪念日子。咁所以就多咗好多关于李小龙嘅报道啦。而今天我哋嘅风骚我们的亦都同大家一起咧，即系怀缅一下咧，李小龙啊吓。李小龙 Bruce Lee 啊，1940年11月27日咧就系出世嘅。佢咧个真名咧就叫李振凡啦，咁啊有个乳名叫细凤噶噃，系一位咧国际知名嘅武术家啦，截拳道嘅创始人啦，亦都系咧动作功夫片嘅开创者，同时亦都系荷里活第一位嘅华人主角嚟嘅。在1970年的时候，李小龙就获得香港嘉禾电影公司周文怀的邀请，在荷里活回到香港就主演以功夫为题材的动作电影《唐山大兄》，还大获好评。之后他主演了有《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以及《死亡游戏》，咁呢四部半嘅动作电影咧，震撼咗咧整个影坛，而佢亦都喺国际上咧系啊闯出个名堂啦。咁点解系四部半动作电影呢？咁因为咧喺1973年7月20日咧，32岁嘅李小龙咧，佢参与演出呢个死亡游戏期间咧，就系啊猝死于咧丁佩呢位女演员嘅屋企嗰度嘅。咁事件咧即系引起好大嘅震撼啦。但系咧李小龙去世之后咧，佢嘅声威咧依然不减嘅噃。嗱，佢喺银幕嘅形象啊，可以话对全球华人以至到咧世界各地啊都有影响力。佢嘅名字啊系武打电影甚。甚至是中国武术的象征啊！ My last name is Lee, Bruce Lee. I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1940. I'm 24 right now. 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唔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唔要睇死自己。 公元2000年，中国5000年。10年前呢度曾经出过一个人，大家又知唔知道佢又做过一啲事，行过一条路，令到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乜嘢叫做中国人、中国精神。佢拍过电影4-5部，透过活动嘅影像、荧光幕上前所未有嘅动作、速度、拳脚、道路、哲学、角度、无分角度，用现代嘅电影制造向全世界解释中。 过功夫文化，又行咗一条新嘅道路。截拳道、大懒堂今次喺呢度，净系想你做翻一个似样嘅中国人，可以学人，唔使下下抄人，只好就用心去消化人。你点做？试下又问下呢度，点解又有一班失败嘅人，唔知道自己人，成日走去扮其他人？ 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南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要跟人哋抄人哋，黐人哋中国人。要睇死自己，有佢教晓我哋，唔系东亚病夫，黄皮肤都可以做翻自己。 冇错啦，呢个就系李小龙啊吓，而家听紧嘅 LMF 嘅1127啊，大懒堂啊，当年啊已经系讲2000年嘅啦呢只歌，嗰阵时就60岁， 60年， 而家就2020年啦吓，咁呢只歌咧唔单止仲系即系你听到咁热血啦，咁啊当中我哋要介绍嘅阿龙哥啊，李小龙啊，佢都系永恒嘅经典啊，依然都系。 系啊，佢仲系即系录制诶录到佢，即系佢讲 I'm Bruce Lee 啊 ，Boy San Francisco 啊， 要嘅圣带啊，知道咧，你嗱，我啊最年纪大一个啦，彭仔吓，咁啊阿曾志豪同阿桂花田，你哋咁年轻，有冇都叫睇过，又或者系有冇同李小龙相关嘅啲儿时回忆有泛起咧吓？ 如果我哋睇电影咧，我相信已经系变咗系重播咯，一定 系啊，咁一定系 啦，一定系啦，咪好难讲啊，你知你啊，深藏不露，点知你咪戏院第一排睇嘅嗰阵时？ 喂，但系咧，我想话咧，我系入过戏院睇李小龙嘅电影嘅， 即系当日首播嘅时候啊。 系咪首播？我真系唔记得啦，但系我系记得我老豆咧系带我入去戏院度睇嘅，我怀疑嗰一套咧 系 后来再重，后来电影咧都会就系重影噶嘛，我怀疑系。后来重影嘅似系死亡游戏，因为我脑里边咧有一幕咧系好似喺斗兽场嘅一啲石级嗰度咧就同外国人打交，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咁但系嗰阵时我细个就唔系好识欣赏打交戏啦， 系系系。 但我老豆咧就一定会带我去睇嘅咯， 系啊， 就系呢啲啦。 成长嘅过程里边就系不停睇重播嗰啲片段啦， 系啊，睇电视里面嘅重播嘅电影， 系啊 系啊。咁啊， 我想话咧，如果你话系睇电影咧，就入戏院睇一电视，其实咧原来都。有好几套嘅电视剧系做过李小龙， 有啊有啊， 其中亚视都做咗两套电视剧讲李小龙，你记唔记得咧？ 记得啊，记得嗰阵时嗰、那个吴大维啊嘛，吴大维就扮李小龙，因为佢真 系 好似嘅，佢又系 ABC 啦，佢、 啊、 本身 ABC， 佢又大大只咧，同埋个样子有几分像噶， 系咪啊？ 系啊 ，OK 啊，真系。 嗰套咧叫做《龙在江湖》啊， 系 1992年嘅时候咧亚视嘅电视剧啦， 系 啊，戚其义执导噶。 哦，即系后来无线嗰位噶嘛， 啊系啦， 系 咯， 咁另外仲有第二套都系亚视出品嘅，又系讲李小龙嘅，咁嗰一套咧就叫《精武门》，就喺李小龙55岁冥寿嘅时候，1995年咧就系、是、推出嘅， 系咪有甄子丹嘅呢、這个？ 啊系啦， 系啊， 嗰阵时啊系啊，佢做服务紧呢一个嘅公仔箱嘅咋吓，电视机啊， 系啊， 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就是、大陆方面嘅啦，就系、是、2008年。 哦， 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就叫做《李小龙传奇》，咁就系CCTV 频道一咧嗰度系播出嘅。你唔知道有冇印象啦？陈国坤 系啦，一定系佢啦。即系嗰阵时少林足球之后咧， 似到咧，因为单下 fans 啊嘛。 系啊， 咁啊，其实陈国坤咧，即系数数埋埋，除咗话呢个内地嘅电视连续剧之外咧，其实佢喺《叶问三》同埋《叶问四》里边咧，都系做李小龙噶。 有阵时。系咁噶， 入格嘅有啲。 你扮咗一次咧，你就即系永恒代表噶啦，就成为咗一个 icon 咁样噶，真系。 系啊系啊， 都会噶。 变咗好似连戏咁样啊。 系啊，我觉得你话香港人咧以前就睇电视啊，睇电影重播啲片段多啦。 系啊。 后来互联网年代发挥咗之后咧，我觉得睇多咗一啲咧叫做花边片段啊。譬如咧，你而家你上 YouTube 咧，你好容易就会见到啊，1990年咧，佢喺美国嘅长滩度啊，又话咧佢有一个武术比赛，佢系点样咧？喺公开嘅场合咧，点样3秒 KO 咗个外国人？又话咧佢点样用真枪实弹咧？即系嗰个名拳名腿咧，就点样对付咗个叫空手道大师咧？睇多咗好多，因为咧呢一类咧同电影最大分别咧就系、是。佢電影畢竟係拍即係故事片嚟噶嘛， 咁咧都係叫做 佢就唔係實，唔係真刀真槍，但係佢話咧大家好相信咧就係李小龍嘅功夫咧係實戰都咁有用噶嘛，咁大家就好想睇咧究竟佢實戰嘅片段啦，咁互聯網興起之後咧，個個就好容易上網咧。 就見到呢啲實戰片段咯。哇！ 即係嗰啲片就真係好 精彩 㗎，係咪？真係咧，見到肉啊！ 你終於知道咧，即係李三腳咧並唔係咧話，可能佢同個龍虎武師夾定嘅啫。真係唔係喎，佢喺武術擂台上面咧，真係依然都係咁出拳迅速嘅喎。 即係 live 表演啊 ！live 表演㗎，我頭先特登上網都再睇翻呢啲片段咧，好多嘅真係。 你估我哋嘅風騷嘅聽眾會唔會都有一啲點滴可以分享到咧？ 唔係可以喺網上面㗎，係啊。譬如如果網上面有好多片段，最巴閉咧就係佢踢沙包啦，真係見住佢咧，佢一腳咧個沙包咧揈到唔知去咗邊啦，跟住咧佢又示範咧用手指做掌上壓。真係癲㗎，佢唔係淨係單手係手指喎，呢幾個片段係好癲喪啦咁樣。 喂，其實咧又即係喺影藝界咧，都好多人咧好中意佢。 佢致敬嘅，成日都 星爺已經係啦。 星爺絕對係代表作，每一套戲咧，佢都揾盡所有方法咧。 睇下點可以加插自己又扮啦，係咪？ 佢扮佢嘅阿查又試過啦。佢譬如少林足球，直情嗰一幕咧就係瞓低，然後戴太陽眼鏡咧，就向佢致敬，就好似抬咗出去啦。好多星爺都講到明嘅，佢就係李小龍 fans 嚟㗎啦。 咁啊，確 係 啦。雖然即係李小龍拍嘅呢一個嘅電影，嗰個功夫電影咧唔係多。得嗰四套半啦嚇，咁但係其實每一套咧都有一個經典位嘅。頭先譬如阿曾志豪你講話李三腳啦，即係三腳咁樣旋轉連環踢咧，就來自唐山大興啦。呢一個咧就當年啦。跟住咧就喺呢個第二套精武門嘅時候咧，就有一句經典對白啦。 係。 嗰句系人都识噶啦， 我读得书少，你唔好呃我。 仲有中国人 唔系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就 系啦。第一句嗰个可能系唐山大兴噶，我读得书少嗰个系都系唐山大兴。 系呢句啊， 系啦系啦， 呢个最经典。即系其实咧，我相信咧，好多我即系片段走出嚟咧，都系讲紧咧东亚病夫咧，佢踢腿咧打烂咗嗰个 包片啦。 系啦，即系嗰个画面系应该系最多最出得最多。 另外咧，第三套猛龙过。过江咧，原来咧又系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去欧洲取景嘅电影， 就系头先系咪就系罗马斗兽场嗰度嚟噶？ 呢个唔系， 呢个唔系 猛龙过江就唔系嗰个吓，死亡游戏先至系嘅。 系啊， 咁咧第四套咧龙争虎斗咧，就系咧佢第一次咧担正荷里活嘅。电影主角啦，系啦，原因咧，你会话诶关荷里活咩事啊？原来呢一套咧，佢系同美国嘅荷里活嘅电影公司合作拍嘅，咁所以佢就成为咗第一个华人做呢个荷里活电影嘅主角咯。 系啊，嗱咁啊，近年咧，大家对李小龙嘅发掘咧，其实都唔系近年啦，大家好早已经知道咧，佢除咗拳脚之外咧，譬如而家你听紧 LMF 咧，佢都话佢除咗呢个截拳道啦，仲有哲学之道啦，咁咧佢嗰啲哲学金句嗰啲思想咧，亦都喺。近年大家越讲越多，譬如大家当然好记得啦，即系旧年大家噏咗成年嘅、Be water, be water 点嚟嘅咧？咁啊呢句 嚟自佢嘅， 真系嚟自佢嘅。咁啊佢话咧，呢一个咧成段咧佢就话啦 ，Be water my friend， 咁点讲咧？佢就话、Empty your mind, b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咁然后咧成句就话啦，清空你嘅思想，唔好限制自己嘅框框。在不同的时候呢就做相应的反应。他说啦将啲水摆落个杯度呢佢就变咗个杯啦。将啲水摆落个茶壶度呢就变咗茶壶啦。啲水呢又可以流又可以裂啦又可以呢个叫做滴漏啦又可以撞击啦。咁然后最尾就同你讲啊 ,be water, my friend。 喂其实呢 这个真系武术思想又得人生思想人生哲理又得 喎。正喺佢呢自己亲身写嘅书个叫做截拳道之道。 系啊， 嘅书里边有呢句嘅说话啦，咁佢讲埋嘅意义啦，内容系点解咧咁噶？ 系啊，嗱，佢有啲金句咧，即系如果你话而家阿龙哥已经80岁咧，咁我哋成日都话咧，佢会少咗拳脚，就多咗智慧噶嘛。咁如果咧龙哥今日同你讲咧，有其中一个金句咧都几正嘅，佢曾经讲过咧就系佢话 knowledge will give you power， but character respect。首先可能你话点解嘢嘢都英文嘅，冇办法，其实佢 A B C 嚟噶。佢 A B C 嚟噶，佢翻书仔嚟噶。 问题佢真系好， 佢成为咗中国人嘅代表，但系佢翻书仔嚟噶。咁呢句说话佢就话：知识咧系会给予你力量嘅 ，will give you power， 可能你会有权力。 知识就是力量。 系啦，但系佢话咧 ，character 就 respect， 即系佢话咧，你嘅人格先至会得到人哋嘅尊重。 哦， 呢句啊，放喺今日社会仲唔正啊？ 系， 即系你读几多书都好咧，其实佢只能够令你得到一啲咧，可能系 OK 咁啊，位置你好高咯，但系系咪会俾人尊重咧，就要睇下你嘅人格如何啦，咁样。 咁啊系，咁如果你话讲到李小龙。在香港呢，其实我们都还可以找到一些的一尊一瓦都仲可以几年 下喎。喺星光大道系咪有？ 嗱，咁呢个 佢个故居又拆咗啦，好可惜呢个真系。 即系咧，有一个地方就系呢个恒丰酒店。恒丰酒店关咩事呢？原来话咧，李小龙佢哋屋企人咧喺香港沦陷嘅时候咧，41年嘅时候咧，就系搬咗去呢个弥敦道一栋咧西式唐楼。咁、那个西式唐楼嗰个旧址咧就系而家嘅。恒丰酒店嗰个位置啦， 系系系， 哦，即系个位置，即系我哋系成楞咪咪， 即系佢之前系啦， 即 系之前就佢住过噶啦， 哦， 咁、仲有一个位咧，好近我哋嘅，即系九龙塘， 系啦， 系啦， 佢嘅故居， 72年嘅时候咧，就佢入住九龙塘金巴伦道嘅41号啦，系一个独立别墅嚟噶啦， 系， 咁啊，李小龙逝世之后咧，个业主出售咗咧，之后就再出租咧，就变咗做时钟酒店， 系啊，最近就拆埋。 真 系 好唏嘘噶，有时啊， 我想话咧，我都曾经咧做过佢嘅哎呀邻居嚟噶咁讲，因为我都系 九龙塘 金巴伦道 时钟酒店， 我都住过啲板间房，高级板间房。 O K， 如果咁样， 系咯，咁啊，就系欢迎大家咧，可以喺网上面留言啦。咁有啲听众咧都系 po 咗一啲嘅相关佢哋嘅嗰啲相啦。 喂，今年其实有啲特别纪念活动噶啦，之前就讲过话有邮票啦， 出咗邮票啊，系啊， 系啊，咁啊仲有电车啦，我嗰日都见到啦，港岛区嗰啲电。车咧系啊， 呢个咧就系全球首创啊，李小龙主题电车啊，就 系 有朋友咧就设计呢个主题电车，咁啊车身咧有啊李小龙嘅形象啊，有啊李小龙故居呢啲元素。不过有一个咧庆祝嘅活动咧，真系我觉得几有趣，就系咧喺美国旧金山三藩市啦，东华医院 ，OK， 系就系今年咧李小龙80岁生日嘅时候咧，佢哋举行咗一个李小龙生日会啊！ 哇，犀利、哦！ 因为佢喺嗰度出世 咯，系咯，系咯，劲喎！ 咁医院同佢搞生日会啊！ 系，咁所以嗱，仲有一个咧网上嘅展览添啊！原来咧有一个咧叫做武艺人生嘅李小龙展咧，咁啊因为疫情关系咧，本来喺文化博物馆度会有嘅，咁咧佢话咧网上面咧亦都有一个咧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嘅网上展览咧，都系会将李小龙生平啦、信念啦、电影啦、武术啦，同埋喺西雅图生活嗰啲内容咧就摆喺上网上面有得睇咯，咁样 啊，咁啊大家可以多啲。更加深入認識李小龍啦。 係啊，聽眾同你講翻啦，佢話你爸爸帶你睇嗰套應該唔係， 唔係死亡遊戲啊。 係啊係，佢話羅馬鬥獸場嗰套係猛龍過 江， 猛龍過江啊。 係啊係啊。 唔该晒， 佢同埋有同呢一个即系 NBA 球星嘅扎巴咧对打过啊嘛，即系嗰阵时大家都话哇劲啊，同个七尺长人打交咧。不过总之有好多片段嘅，咁啊譬如歌曲都系啦，头先嗰只咧就系本地姜啦，就 LMF 嘅。咁呢、這个相信大家又系最耳熟能详啦，周董系啦，台湾啊，咁啊，大家系啦，华人嘅地方又有边个会唔中意李小龙啊？真系80岁嘅生日啊，永远都系咁有活力，永远都系咁有智慧嘅李小龙。 有三短焦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沙耍下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用金铜造铁壶山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先让巨人能送上学校一个武当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性自在怎么该怎么该气沉难免受心开怎么该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了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洋兵分的炸败怎么该怎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快速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速用双截棍哼哼哈嘿新武士人前进何可无比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速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速用双截棍 为要加入官派律师都有帮助人的内容，质疑是要扮平衡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介绍新政府经济团队，他说明白国家正面对艰难时刻，他的过渡小组正是努力，他会在下届国会中提出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法，特别是应对经济和新型肺炎疫情，团队亦正制定计划，可以在上任后第一日就启动，以振兴经济创造就业，呼吁国会两党共同努力，迅速批准一份稳健的救助方案。获提名为财长的联储局前主席耶伦说，国家正面对一场历史性危机，对弱势社群造成重大打击，认为是一场美国悲剧，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将导致经济加速衰退，造成更大破坏。他又说必须确保所有人都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成果。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晚间逐渐增强。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55点，跌12点，成交金额8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75.4跌13.8，龙湖集团45.1跌5.7，腾讯控股573.5跌4.5，比亚迪股份171.6跌16蚊，中国平安95.05升7.5，阿里巴巴255.6跌1.6，吉利汽车20.55跌1.1，恒大物业8.73新上市，汇控是42.6升6，康方生物24.3跌1.0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409，瑞士法郎8.627，欧元5.725，加元5.993，新西兰元5.484，欧元9.369，每百日元对港元7.4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3点，升15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8美元，卖出1,81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银行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九龙城的东正道由于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咧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就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香港仔海旁道、香港仔中心、华富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行，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二台通识六十秒，做生意嘅你都应该认识清楚你嘅知识产权，即系你嘅业务同埋产品可以享有乜嘢权利。 贸发局每年都会举行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为世界各地知识产权业嘅专业人士同商家提供一个平台，就知识产权嘅最新发展互相交流。 上年就有超过2200名嚟自2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知识产权专业人士，仲有商界领袖嚟参与论坛。同埋邀请到超过70位国际知名的演讲嘉宾到场分享。 嚟到今年第十届啦，论坛将会以网上形式举行，但系内容咧同样丰富。例如嘉宾会分享面对日新月异嘅挑战，企业推动协作亦都变得相当重要。 仲会有环球科技峰会，多位科技领袖同埋科研人员会讨论喺疫症危机之下，会为医疗同埋保健行业带嚟点样嘅改变。 网上亚洲知识产权营商论坛将会在12月3日和4日举行，你可以上到贸发局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李浩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佢仲有桂花田、曾志豪啦，咁啊 home office 咧，其实即系 office home 啊 ，office home 嗰个咧就系请真鹏啊， 22度气温，相对湿度56%啊，咁啊，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8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就有猜猜我是谁，咁我哋依然咧就会送出我哋。嘅圣诞卡系咪？ 系啊， 系啊，系啊，亲 笔签名开光圣诞卡， 好靓！我今次真系要赞，即系琴日彭爷，唔知你有冇见到咧？吓、啊，蔡敬文同阿桂花田咧，一个咧就手绘线条画咗个好靓嘅圣诞树出嚟啦，跟住桂花田咧就攞咩干粉啊？ 系 干咩干笔粉？干粉笔。 听众话咧，嗰啲叫和谐粉彩， 咁得意个名， 好和谐咧，系咪咪扫落去好舒服啊？ 系啊，好正噶。咁啊，估唔到呢两位女士咧，真系真人不可以貌相啊！ 我系谂住咧，再攞翻嚟我哋三个一齐开工噶啦，做工厂。 O K， 我愿意，我净系做抹嗰个咯，将啲粉咧开出嚟喺度磨，咁样几好啊！ 阿姐都 O K 啊，系咪啊？因为琴日冇参与，咁所以我都 和谐啊嘛， 系啊，和谐粉彩。 系啊 ，O K 啊，我哋最中意就。和谐啦，系、 okay, 啊，冇错。嗱，我哋又预告下咯，我哋晏啲会有猜猜我是谁， 1723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先。 点玩啊？今日？ 哦，我哋今日玩旅游景点。 哦， 因为我哋又冇得去玩啊。 其实。 是不是全世界、 啊、 全世界完全没问题，因为真的很惨、啊、大家没得去玩、 啊 啊啊、于是乎我们不如就跟你呢就指一指喝、啊、那不是估计有什么旅游景点咯、嗯、我们大家就会给你贴士、嗯、你就估一估这样咯、嗯、好不好 好 啦，嗱，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打来的18723888都无人欢迎的。好啦，呢單新聞咧，我琴日忍咗一日噶啦，今日終於真係又可以攞嚟講啦。 點解要忍一日咁咯？係啊，我想話， 琴日稿劑啊， 稿劑啊，真係係啊，琴日好多環節 係啦。嗱，呢個真係好笑噶。咁咧，嗱，佢有一個廣告口號嘅喎。係。咁咧，呢個活動嘅廣告口號咧，就寫住咧，我是你的空中娛樂。 我想話，我是你的後援會。 係啦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我是你的空中娛樂。 係啦。 咁我哋咪我哋咪喂 天空嘅空啊！ 我哋都係㗎，係咪啊？ 你 原本都屬於係好中意娛樂 嘅 喎， 係啊，係 啊， 哇！如果你話你都係咧，就真係大件事啊，影響生意啊，真係。 我哋唔係咩？你认真讲，系啊，我哋空中娱乐，啲听众都系透过呢个电话打电话嚟同我哋玩咁啊。 当然啦，当然啦，真系咁啊，咩嚟嘅咧？即系我是你的空中娱乐， 系边个国家噶？中国啦、 啊？唔系啊，呢、這个系英国噶。你当系英国嘅，应该系啊， 即系啲欧美国家。 欧美啊，我是你的空中娱乐啊，咁呢个系一个咩生意嘅招来啊？ 你的空中娱乐， 其实我之前谂咧，我是你的空中娱乐。 系咪 flycation 啊 ？flycation 之前好似都有啊。 系啊，香港咪试过咯。 系啊，嗱，你话收音机又当系我是你的空中娱乐， 冇错啊。 系啊，咁你话喺唔系噶，你搭飞机睇电影都系空中娱乐噶。 系啊，可以。 系啊，都可以噶。嗯，不过咧，如果你用电影嚟计嘅话，都得嘅。不过呢个电影嘅类别就比较特别啲咯。 哦，咁咪先， 湿嘢嚟噶。 佢就比较唔好叫咸湿，比较成人啲咯， 成人 啲咯，真系。嗱， 吓唔通系喺飞机上边开夜总会？ 哇！你真系同呢个，但我觉得咧，仲大胆过你喺飞机上面开夜总会， 仲要大胆、嗯。 我觉得仲大胆过， 即系天台啊？ 唔系。嗱，飛機係啱嘅， 飛機係啱嘅。 有夜總會嘅嗰啲服務內容咧，都係啱嘅，都係啱嘅。但係咧，我覺得佢係再大膽啲嘅，因為點解咧？嗱，我一講你就明嘅。如果你話咧，佢係開飛機上面開夜總會咧，咁佢都擺明居馬啊，即係話咧，成個飛機咧，可能佢唔知點解設計到咧，或者佢攞正牌咧，就專門做嗰啲嘢咧，咁你都 即係有陪。走 成件事齐晒啊，一个 set 到啊。 咁即系话可以俾空中俾你去上去飞机嗰度，可以 book 房咁 book 房咁样啊，即系 book 嗰啲时钟 酒店 咁 啊。 嗱，如即系咁嘅意思系全架机都有啊？ 系啊，咁样啦，又唔系我哋飞机都有大细之分啦、 啊。 如果佢系珍宝客机嘅，咁佢有楼上楼下噶嘛？譬如嗰三百零嗰啲咁样珍宝嗰啲嘅，咁啊楼上嗰层系咯，可以开晒嗰啲暗灯啊、紫灯啊、粉红灯啊。咁啊嗱，喂，如果你需要上楼上啦，如果唔系喺楼下啦。 哦，其实上楼上温书啫，你咁样真系。嗱，我都觉得咧，如果佢系用呢一种方式咧，咁佢都叫摆明居马咧，可能系成间公司或者成架飞机都系咁样做啊嘛。但佢而家最大胆嘅地方咧， 佢、哦、有个角落， 佢有一个角落啫。 佢有个角落， 角落生物真系名副其实 Happy Corner 同埋角落生物。 系啊， 嗰啲系好夸张。 嗰个角落以外就正常搭飞机啊？ 系啊， 咁近， 你觉唔觉得呢个先刺激啊？ 十几个钟头都入唔到。 同埋呢个大唔大胆啊？ 大胆啊！ 真系大胆、啊，真系离晒谱。 咪先咪先， 半岛、啊。 你话系咪夸张过成个飞机都系啊？ 啊，咁又系喎。 系咪啊？即系等于你成个餐厅都食嘢，你冇嘢噶。 有啲感觉。 个图书馆其中一格食嘢。 近期多咗嗰个日本嚟嗰个周围开到24小时嗰间嘢咧， 系啊， 都有一格系成人专区噶嘛。 成人區啫， 成人區唔係俾你做成人嘢噶嘛。 係啊，嗱， 咁咪真係差唔多咯。 嗱，佢而家 超級市場， 佢而家係咁講噶，英航啊，真係英國航空喎。 咩事啊？ 就發生英航咯。佢就話咧，佢哋就調查緊咧，佢哋屬下咧係咪有一個女嘅空中服務員？ 做咩啊？ 就自己将个机舱变成佢做生意嘅场所。 哎呀， 喂，系个别单打独斗 啊！佢真系 win-win situation 啊！ 系啊，离晒谱啊，真系。 我想 话系啊，嗱，好啦，咁咩嚟嘅咧？首先咧，我哋要学识一个专有名词，就系人哋如果同你讲咧，阿先生你要唔要咧升级做我哋尊贵嘅会籍咧？佢咪有啲咩？ 系啊，咩 launch 啊嗰啲咁样？ 成吉思汗 club 啊， 系 啊，又万里长城 club 啊，系啊，又马可咩 club 咪有晒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有一个 club 咧，啲人都好想参加噶， 就系 就叫做 High Mile Club。 High Mile Club 边个 High？High 咪 high 高空咯， 系啊， 系啊， 即系 嗰 啲 mile 咪即系储嗰啲里数咯，咁样 High Mile Club 嗱，你就咁听 里数 嘅俱乐部咯。 咁 OK 啊， 系啊，你梗系好想参加啦。 咁我尊贵客户梗系有呢个 High Mile 啦。 club 咁呢个俱乐部或者呢个会籍系点样噶？ 好啦，而家咧大家就学识到专有名词啦。原来咧，如果有人同你讲咧，喂，想唔想参加 High Mile Club 咧？其实唔系真系有个俱乐部俾你。佢话咧，原来就系咧 呢个暗号嚟。 呢个暗号嚟嘅，佢话咧就系、是、有一班人啊，最中意咧就喺高空几万尺嘅飞机上面咧，就同人曳曳。 有一班人添啊， 有一班人好中意寻刺激嘅，咁咧佢哋就会自称自己咧就系呢个 High Mile Club 嘅成员。 哦， 咁所以咧系啦，其实系即系唔系存在有个入会仪式嗰啲咁样嘅，冇嘅。 即系话嗰一班人咧系有啲咁嘅特别喜好， 有啲咁嘅特别喜好， 所以佢自己组成一个 club。 其实都唔系嘅，冇嘅，无形嘅咋，即系只不过系话咧，喂，你有冇试过喺飞机上面即系做呢啲事啊？ 系啦，咁 啊， 一开一个群组咁出嚟，大家可以会有 冇啊？个群组假噶，只不过系一种咧，即系戏称咧，大家就互相喺度讲下嘅啫。系啦，咁结果咧，而家咧佢就话啦。有一个嘅自称就是呢话自己是英航机组成员的一个女子啦，佢自称嘅啫。 自称。 自称。咁呢但就影晒啲相呢就喺飞机里面过又着晒私密呢即係特登就影住啲好性感嘅位置啦。咁然后呢佢就公开讲有啲咩嘢呢，佢就话亲爱的乘客，我是你的空中娱乐，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哦， 其实答案可以是冲咖啡的。 呢啲是广告嚟 的。广告嚟的，他在他自己的 IG 啊类似的地方度呢就咁样啦。咁然后呢 他招客 咁啊。咁呢他最夸张呢就是为什么会怀疑他是空姐呢，因为他甚至乎在飞机上面的洗手间里面呢就影住自己呢就一些很 casual 的相咯。 吓，但是他不是空中服务员。 就是似是啦。嗱，而家啲人就估他应该是空中服务员，或者他一定。 你有个大一套衫去上去扮咋。 嗱，冇错，亦都有咁嘅可能嘅。亦都有咁嘅可能嘅。咁全部都有啦。咁但是呢如果是假的话呢其实又好难做的。因为。 见唔到样先。 见唔到样。 见唔到样 架。见到样咪已经曝光咯。 cut 咗个头嗰个位置。 是不是通常都是呢啲。 佢淨係影住佢好 sexy 嘅一双腿。 系 啦， 身体啫， 系啦，冇错。咁但系大家知道，男人只脚都可以好性感噶，系啊，真噶。佢哋话男人只脚着丝袜咧，好索噶，一样可以。 如果着到丝袜，系右脚嗰啲 OK 嘅， 系噶， 呃到人 嘅。嗱，你估啊？如果阿 B 娱乐嘅真系， 如果阿 B 好好笑啊， 阿 B 着丝袜嗰只脚一定靓过阿片着嗰只， 肯定系。我想话肯定，我唔使你诶， 系冇错。咁啊，佢好大胆，咁啊系咁影呢啲相啦。咁咧，同埋咧，佢就不停喺度讲咧，佢就话啦，佢话佢自己咧就系做空姐嘅，佢话佢会兼职。咁咧，如果你肯俾钱嘅话咧，佢话我哋就可以咧喺客机嘅机舱里边咧，就同你提供空中娱乐服务。 喂，我想问系边一个位咧吓？ 啊，冇特别写嘅。 喂，咁你都咁明目张胆，你都系有身体动作噶嘛？啊，喂，我知道咧，每有一架即系每一 架。你知道啲咩？ 唔系啊。 你知道啲咩？ 嗰啲如果係國際航線咧，佢有地方瞓覺噶。 唔係啊，係國際航線咧，有大機嗰啲咧，佢一個拉鏈位咧，即係拉布簾嘅位咧，係專俾一啲咧過世嘅。过世嘅 过 世嘅一啲 VIP 位系啊， 即系咁样啊？ 佢系咪攞咗嗰个位啊？如果唔系，点样明目张胆？ 我真系唔知道。 定系因为厕所啊？ 系啦， 未听过。 真系唔知。佢仲话咧嗱，如果你要同佢进行交易咧，佢话啦，你要先俾50磅佢，即系差唔多500蚊，咁咧先至可以咧落订见面嘅。咁佢话咧落完订见完面咧，倾好价钱啦，咁然后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嗱咁我哋咧就可以去边一格嘅机舱嗰度啦， 就喺嗰度约会啦。 好 夸 张喎，真系 好刺激咁样。 系啊，嗱， 哇，你仲咁兴奋添？ 唔系，我又 不道德啊， 喺度谂啫嘛，都唔去做啊，唔 系你都兴奋嚟嘅，哇，好干啊你啊。 系啊，嗱，同埋嗱，你可以兜嘅， 请你解释咩意思？ 即系你个生活好干燥啊，同埋你可以为佢辩解咧，就系。提供空中娱乐，佢冇讲乜嘢啊？ 咁又系， 可能系我专门亲自冲杯奶茶过 你 饮啫。 你冇嘢，你咁性感做咩啊？ 你觉得我性感啫嘛？我不嬲，我都着丝袜翻工噶， 系 咪先？ 拉条裙啊？ 冇拉起啊！佢只系影住只脚，我只脚长啫，系咪？ 无论佢究竟系做不道德嘅交易，定还是系 真系冲咖啡 健康啊？ 系啦。 其实如果佢系另外再收人钱，咁佢已经肯定系即系叫破坏咗公司嘅一啲规矩啦。 系啊， 一定系。冇得嬲噶， 所以而家咧，英航就咧好嚴肅調查。佢話：喂，我絕對唔會容許呢件事發生啦。 其實係， 但最慘係啊，最慘係咩咧？網上面有好多嗰啲叫輿論嗰啲八卦咧。 有人幫襯過， 我係已經俾咗錢添，最慘有好多人。 唔係啊， 喂，就係如果有啲人放蛇啊嘛， 有好多人信啊，因為點解咧？ 即係信有啲人 相信係會有呢一種人存在。點解咧？佢話因為咧最近經濟不景啊嘛， 係啊， 好多即係做航空服務業嘅收入大減咧。 哦，佢自己都想揾下啲 commission 啊嘛。 反而有人会用呢一种作为一种理解啊。咁你谂下啦，无论系真定假咧，都阴公噶嘛。 同埋咧， 好人好事嘅时候，你唔会发生呢啲事噶，系咪先？ 即系公民论佢道德唔道德嗰样嘢啦，但系 因为我哋唔知佢娱乐系咩， 系咯， 咪当佢系一 样 嘢 先。今日阿田好 open 下， 系啦， 你真系 coffee or tea or me 喎，你唔系 me 喎，你系 coffee or tea or we 喎，系咯， 系咯。我意思系话， 彭仔问你琴日食咗啲咩啊？食咗啲咩啊？ 有冇汤啫？ 我有冇汤啊？哦， 唔系啊，即系咁啊，始终得个空姐都系一个制服啊，系咪先？ 咁点先？ 所以咪可能吸引到好多男嗰啲男士们咯。 系啊， 但系都要搭啱佢嗰班航机先得。 咁一定系约啦，可能约定噶啦。我就系第一班五点钟嗰班机噶。 系嗰间航空公司佢哋新出嘅 promo 招宣传。 嗱，你跟住成间公司嚟告你啊，真系。跟住间公司嚟告你啊，真系。 你起码就算见唔到佢个头，你有个身形，其实呢啲可唔可以系蛛丝马迹，可唔可以系蛛丝马迹咧？哦、你拼一拼嚟，见啲女同事、 哦、可以、啊。 喂，你扮翻呢一个公子嚟， 喂，呢条桥 OK 喎、啊。即系食神嗰阵时咧，全部要讲翻同一句对白咧，沟埋濑尿牛鱼啦。所有女同事坐喺张凳度，递高只脚，唔系唔好扮嘢啊！ 做翻个动作。 系啊，喂，你 震下震下咁啊。 咁会唔会呢幕反而仲好睇咧？ 系啊。 唔使惊，唔系解散。

遥距营商计划，协助企业在疫情下以资讯科技方法维持营运和提供服务。十月底截止时，收到38,000宗申请，超过九成半来自中小企。政府较早前亦优化科技券，资助公司以科技方案提高生产力或转变经营模式。过去6个月，每月接获的申请大约600宗。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至14度左右，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48点，跌18点，成交金额8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6蚊，跌13.2；龙湖集团45.1，跌5.7；腾讯控股574蚊，跌4蚊；比亚迪股份171.8，跌15.8；中国平安95.1，升8毫；阿里巴巴255.6，跌6；吉利汽车20.55，跌1；恒大物业8.72。是新上市，汇控42.6升6，康丰生物24.25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7，瑞士法郎0.899，加元1.294，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9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6,74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57美元，卖出1,8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朝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里到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哇！阿 Fred， 你揸个咩车过嚟啊？ 我呢架咪绝地火星车啦！ 喂，俾我坐，俾我坐！ 喂，唔得唔得，你攞住啲易燃物品啊，系唔可以上我呢架火星车嘅。 咁我可以上得啩？ 你都唔得喎。 喂， 因为你系 too hot。 耶、yeah ！ 不如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期啦，嘉宾有佢。 易燃物品风险高，切勿乱放，要存好。我系郑俊宏。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又嚟到猜猜我是谁啦吓，咁我哋今日咧同你玩游戏咧，知道你哋好耐都冇去过旅行啦，我哋特登咧聊到你心痕痕啊！ 喂，其实咧，我想话咧，真系噶，你有时你上网去睇下一啲旅游特辑咧，其实都有少少都舒缓到自己嘅， 即系望梅止渴。 虽然都睇唔自己冇得出亲身去嘅时候咧，但系睇咧，我都其实都会将你嘅紧张嘅情绪咧，会放下落嚟。哦，哇，原来咁好玩嘅，等我记住嘅先，留翻咧可以飞嘅时候就去玩啦。鹏仔，你有冇睇噶？ 即系睇咗当去咗系咪啊？ 唔系，即系睇住都可以轻松到啊！我意思 系 话， 我当睇写真集一样， 冇酸咩咩嘅感觉。 系啊，你个人真系好正面，好乐观啊，系啊，即系我就会睇完之后就会觉得更加佛更加氣憤啊，因為去唔到啊！ 純粹我哋 個恨字啊， 我哋好中意睇嗰啲豪宅嗰啲推介咯。 係啊， 我成日都望 啊， 真係嗱咁啊，希望你都可以打嚟啦，因為咧你唔使得個恨字嘅，你會有咧即係我哋送出呢一個咧精美嘅聖誕卡，就由我哋啲主持人咧就親身去繪畫嘅嚇。 我哋可以簽埋名， 簽埋名完全冇問題嘅。 快樂 係啦，嗱咁啊，1872388，1872388啦。好，我哋而家聽聽眾電話啦噃，第一位你係邊個 ？Tracy。 Tracy，Hello， 你好， 三位你好， 系你好你好。 其实我觉得咁简单嘅题目，听众可以考埋我哋。 哦，冇问题啊！如果你有兴趣，各位朋友，你可以调翻转考我哋都得嘅。咁啊 ，Tracy， 你想揾边个嚟出个景点？你问下。 系啦， 鹏仔啊。 好，鹏仔。 好嘢！我喺好远嘅地方啊。 系你好， 系你好啊！嗱，我呢一个咧景点咧就三个字嘅。咁呢佢就好有歷史價值嘅，佢係超過160年歷史㗎啦。 OK， 1858年 喺新界嘅 咩呀，喺外國嘅。 我哋世界各地都得㗎，冇所謂㗎。係 我而家呢一個呢就喺外國， 喺 英國嘅。 哦，英國 喺英國 係 係啦，呢個景點係三個字嘅， 係 係啦。咁英國 白雲東啊， 哇，中咗！ 我頭先都想估呢個 中咗啦，已经 咁快嘅， 我冇谂过咁简单咧，我仲谂住系嗰个咩桥啊， 系咯，我以为仲有第二啲嘢玩啊，真系。阿 Tracy， 点解你咁快谂到大笨钟嘅？ 因为 著名啊嘛， 著名 系啱 嘅。你去过英国未啊 ？Tracy 冇啊， 哎呀， 英国就未去过， 系啊，我都未去过。 虽然未去过，但系大家知道 大笨钟喺电影见好多。 我咁，我有幸行过。 正啊， 行过去 系咯， 沿住嗰条桥咁样行过去。 Tracy， 如果俾你解封之后咧，你最想去边笪地方？ 系啊， 东欧啊， 东欧边度？ 去好远喎， 系啊， 布达佩斯啊， 布匈牙利，去到匈牙利布达佩斯， 都系你梦想想去嘅。 可能阿 Tracy 你本身好多啲比较经常热门嘅 景点都去咗啦， 你已经去咗啦，系咪啊？去过晒啦， 都去过欧洲两个月啦。 哦 ，good， 咁啊，祝你即系梦想快啲成真啊！我哋大家一齐可以系啊，我哋一齐可以解封啊！好啊，多谢你，咁你就可以攞到我哋其中一张精美圣诞卡啦。Thank you， 拜 拜，拜拜。 唔该。 原来大笨钟系咩？160年历史啊？ 系啊，因为佢1858年系起好噶嘛，咁超过160年咯。 系喎，吓好英国嘅大笨钟。好，我哋再听第二位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啊？ 系， 喂 ，hello， 系你啦，你叫咩名啊？ 叶小姐啊，唔该。 系叶小 姐， 你想问我哋问题定答我哋问题啊？ 系啊， 答啦，唔该。 好啊，你想拣边个啊？ 豪仔定系系啦，豪仔咯。 好，嗱呢个咧喺外国嘅呢个景点，咁咧呢一个景点咧好特别噶噃。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你明明望到咧，佢就系一片沙漠嚟嘅。不过咧，行多两步咧，你就会见到金光灿烂。 徐小凤 系啦，冇徐小凤嘅，系啦。咁 三个字， 唔系好多个字噶， 好多个字噶， 一讲就都呼之欲出嘅五个字嘅。 头先话好， 本来就一片沙漠嚟嘅。突然间你就会见到金光灿烂。 我知，我最中意去嗰个地方啊！ 我未去过，我都好想去啊！真系 去下啦，真系好 好多嘢睇噶，目、 啊、 不暇給噶你。 再俾個 tips 你，有一輪咧好多明星咧、嗯、無端端咧就揾不結咗婚噶啦，係啊， 哇好大 tips 喂！ 我哋喺嗰度結婚噶咯，邊時？ 幾多個字啊？ 五個字，五個字。 你有冇問係邊個國家啊？ 係喎，係邊個國家？ 美國。 嗯， 美國係好勁噶。嗱，佢嘅地方咧就位處一片沙漠，咁、嗯、咧但系突然間就會見到好現代化嘅金光燦爛。 嗯、 不過咧，如果偶一不慎咧，你咧都會令到你嘅荷包變成一片沙漠嘅。 系 啦， 系咪拉斯维加斯？ 耶、yeah, ，全中啊！真系，因为拉斯维加斯咧就喺呢一个亚利桑那州嗰度咧，咁嗰度就一片沙漠嚟嘅。咁啊，但系咧，佢话你去到中间嗰个部分咧，嗱，我都未去过啊。咁但系我见到个介绍就系、是、咧， 我又想去多次。 系啦，我就见到哇，嗰、那个成个咧，好似现代城市金光灿烂，仲要系咧，即系好多嗰啲大酒店啊，嗰啲金碧辉煌，离晒嗰处嗰啲大酒店啊，真系正啊！ 所 以嗰度啲嘢咁貴咯。哦，內華達州咩嗰台？ 哦，係啊，OK。係啊，亦都因為佢本來其實應該係乜都冇噶嘛。咁但係你起到一個咁巨型嘅城市喺度，所以啲嘢咧特別貴嘅。 喂，所以好犀利，我係沙漠都可以。 係啊，啲水啊、電啊嗰啲嘢咪。咪全部都系要喺外边嚟到运输入去嘅咯。 系啊，嗱咁啊，所以呢个就系、是叫做景点啦，美国嘅拉斯维加斯。 拉斯 维 加斯 系啦、啊，好啦，多谢你啊呢位听众系啊， 叶小姐， 叶小姐系啦，恭喜晒你啊，拉斯维加斯 ，thank you， 拜拜， 拜拜，有圣诞卡啦，你 啊，系啊，你都有圣诞卡啦吓。 阿彭仔，做咩你咁中意去呢个地方啦？ 因为真系好好玩嘅，其实咧去到拉斯维加斯你系唔使赌钱，根本系唔会赌钱啊，佢好多 show 睇啦， 系啊， 每一间酒店都有自己的、一个游乐的设施、啊、這樣，所以就你基本上去每一个酒店都有东西玩、 哦、但那些东西玩都好玩的、 哦、是合家欢的 合家欢的 是 的 因 為 我去澳门那里我发觉你不赌钱没东西玩咯即係佢扮嗰個區咧、哦，我就覺得唔係太多嘢玩。 咁咪睇 show 咯， 我成日去澳門，我都係冇賭錢嘅、哦。 我帶嗰啲仲有咩 show 啊？啊有嗰啲係咯，跳曬舞嗰啲咯。 即係咁係，啲歌星都會跳舞嘅。 跳曬舞嗰啲。OK， 好，我再聽下位聽眾，你係邊個 ？Hello， 你係邊位啊？嚇、啊，嗯。 你係邊個啊？ 猜猜我是誰 ？Hello， 冇人聽嘅，你係邊個？ 係 你 啦。你係邊位？ 你是谁？ 请讲。 系，你系先生？呢位先生，你贵姓啊？ 姓莫嘅。 莫先生。 系，莫先生你好啊。 系。 系，但 你 得我，唔系我得 啊。 哦，系喎，佢可以出题嘅。 系啊。 唔会啦，莫先生想同郭德贤玩噶啦，得你嚟啦。 好啦，我出题，我呢个题目咧，呢个地方系两个字，一个景点嚟嘅，两个字。咁咧就系好阴公猪嘅，好多年历史啦，系啦，因为咧，呢个。即系呢个景点咧起嘅时候咧，系用咗好多嘅条生命咧，系即系牺牲咗喺里边嘅。 好多景点可能都系咁噶。 啊，系啊，即系咁。 即系古代嘅时候噶。 系啦，都好多年历史噶啦。咁咧就好犀利，佢其中一个卖点，即系唔系卖点嘅，即系话好犀利嘅就话。在高空咧，喺外太空咧影落嚟都话影到佢，见到佢嘅喎。 咁点解系两个字啊？四个字喎、啊，通常 通 常都 叫 四个字 喎、啊。好啦，四个字同两。 喂，莫生系咪喺度噶？ 喺度， 系喺度， 喺度， 系 啦，系啦，估唔估到啊？ 系。使唔使 我再讲多次问题啊？好嘈啊！头先。 哎呀，我哋嘈得滞啊！ 但我可以一个人讲嘢，其他啲唔好讲住先啦。 又得啫，我以为俾啲气氛你啫。 好嗱，我呢个题目咧系四个字，咁咧我就话呢有好多年历史噶啦。咁咧就阴公猪呢个呢个景点咧起嘅时候咧系牺牲咗好多嘅生命嘅。咁啊，但系最大嘅特点就系、是、啦，吓我成日都话咧喺高空啊，喺外太空都话见到佢噶，哇，犀利到诶呢、這个系佢其中一个即系一个特点啦，系啦。 嗯， 好，我哋可以出嚟啦。 系， 好，两位 高空， 系， 佢系外太空喎、 啊，系啊， 望落嚟地球、啊， 都望到佢喎、啊，你犀利啊，系咪？ 系嚟。 喂，阿莫生， 如何？得唔得？ 系得啊， 咁够。 使唔使两位出嚟帮手啊？ 唔好啦，佢未叫我哋唔敢出嚟啊。 需唔需要问下喺边个国家？ 系嗰个地方定点样啊？ 讲个景点啊？ 讲个提示俾佢啦。 系啊， 系啊，中国 喺中国嘅。 系啊， 哦。

遇见啊！电话旁边呢亦都有听众同我哋继续玩埋呢一个猜猜我是谁景点篇啊！你系边个？ 仲有我啊！ 你不嬲喺度，你不嬲喺度，你冇离开过啊！你 系 啊， 好特别 咯！系啊，呢位听系啊，呢位听众你系边个？ 系你好，我系李太。 Hello， 李太， 你好， 你好，你好，恭喜发财啊！系啊，你想拣？ 我想俾你哋猜嘅。 好啊，好啊，好啊！ 哇，咁叻！ 系一个，我想你哋中意猜比利时嗰个定系猜捷克嗰个？ 唔系啊，你要拣咗个对手先。 唔系冇所谓嘅，猜咗我哋一齐嚟噶。咁啊，比利时同捷克啊，两个我都唔识，真系。比利时啊，不如咁啊。 朱古力嘅啫。 系咯，比利时啊。 有一间咧铺头咧，咁佢咧就卖嗰个食物好出名嘅。 O K。 咁佢啲食物出名里边咧，佢系即系卖薯条啦，讲俾你听。咁佢里边有五个樽，就摆咗喺度俾人哋自己去揿嘅。你中意食即系中意咩味就揿咩味嘅。你估下嗰五个樽里边装啲系咩嚟嘅咧？ 哦，嗰 咪薯条，咪薯条咯？你话咪薯条咯？ 咩味就咩味？酱料，唔同嘅酱料 系啦，系咩酱料啊？ 哇，五只 五只味啊？ 唔系，即系你试估得噶啦，系五只唔同味，都系买嗰只系酱料嚟嘅。 芝士味？ 唔系你。自打一隻味得噶啦，系里边系乜嘢嚟？系装系咩嚟先？ 咪酱料咯， 唔系佢系咩味嘅酱料啊？ 我咪话芝士味咯， 黑松露味， 黑松露系黑松露， 唔系佢黑松露嘅芝士味，但系嗰啲系咩嘢？系咩嚟先？系咩酱先？系咩酱先？ 黑松露酱，沙律酱 啊，系啦，冇错啦。佢有五隻唔同味嘅沙律醬嘅，係啊，估中咗。 電鼓唔係花生醬啊，係 啊， 好嘢，好嘢。咁我但係咩地方嚟㗎？可唔可以話俾我聽？ 超級市場。 唔係超市嚟嘅，佢邊個地方係鎮仔嚟嘅？ 哦，鎮仔， 鎮仔嚟嘅。 係咪街邊檔咧？ 唔係鋪頭嚟，鋪頭嚟㗎。 哦。 佢嘅薯都好好食嘅，但係裏邊咧，佢啲有五種味嘅沙律醬咧，即係你自己中意咩味就撳咩味，就俾埋嗰個。放得合理 嘅，咁得意，咁你仲 二选， 咁你仲记唔记得有咩口味啊？除咗系咪黑松露啊？ 黑松露啊，芝士啊，蛋黄酱啊，同埋嗰个咩啊？ 芥辣， 通常系啦，冇错冇错。 芥末啊， 系啊，芥末吓，有五种味嘅。 哇，几好喎！咁你有冇试匀晒啊？你？ 我就试咗两只咋。 哦 ，OK， 咁下次有机会再去咯。你就记住呢个比利时嘅沙律酱， 系啦， 好嘛？ 佢系镇仔度嘅。 系啊， OK， 哇，正喎！ 所以有時做得好咧，睇李太，即係去完之後咧，佢都會記得係呢個檔仔裡面嗰啲醬。 係啊，我 feel 到你靚靚嚟。 我哋都送翻張聖誕卡俾你啊！ 係啊，多謝你， 多謝曬， 好啦，身體健康啦，拜拜，好彩有你嘅彭仔。 咩咧？ 我估两次佢都话唔系咧，你估下咩酱？我唔系话芝士酱咧，又唔系，原来系我系沙律酱。 我系谂到，我不如唔好咁复杂咧，可能系最容易嘅。 你赢 ，OK， 真系要思考啊！ 好啦，下位朋友你系边个？ 系 系你啦。 Hello， 猜猜我是谁？ 系 风骚快活人。 你系边个啊？ 嗯， 听到有车声咯。 系。 你系边个啊？ 你是先生定是小姐呢？ 如果你做不出声，我哋就同程生玩噶咯。 喂， 系你啦， 小姐， 陈小姐， 系啊， 你好啊， 好，陈小姐， 系啊， 有 时等一 阵。你是想我哋开题俾你啊，定系你开题俾我哋啊？ 你哋开题啊。 好啊，你拣一位啊，彭仔、甜甜同埋豪豪。 系啊。 曾志豪啊，唔该。 好啦，识拣啦，多谢你吓。嗱，咁咧 浅啲啊，我第一次打嚟嘅。 浅啲啊，我即刻收埋先。 唔系，我哋都会帮你嘅，你放心。 OK， 我重新嚟过。好啦好啦，嗱呢度咧都系喺外国嘅。 外国嘅， 咁咧呢个景点咧，永远你都会觉得咧好神秘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去嘅时候咧，又好神秘嘅。咁喺呢笪地方咧，热辣辣嘅，哇，真系热到你流晒汗咁样嘅。咁啊， 几多个字啊？ 三个字嘅啫， 三个字 系啦。咁咧呢个景点咧就拍过几出荷里活电影噶啦。 哦， 系啊。 先问佢边个国家？ 一讲就中噶咯，唔得。 系咪东南亚？ 唔系嘅。 唔系啊。 系啦，一讲就中噶啦。 一讲就中。 系啊。 三个字。 三个字嘅。 好热嘅。菲律宾。 唔系。 佢拍过几套电影噶啦，佢呢、這个即系咧，佢呢个国家里边咧，呢、這个景点系好出名嘅，同嗰啲历史啊、考古啊、文物有关嘅，甚至乎有几套电影仲以佢呢个做主题。 边套电影啊？例如 《盗墓迷城》。 嗯， 《盗墓迷城》。 哦，我知啦，嗰三个字啊。 三个字。三个字。 小姐， 拍个好热嘅地方。 第一个字系咪金字啊？ 系咧。 系啊。 金字、哦、 金 嗰啲一九九嗰啲嘢咧， 呢《盗墓迷城》第几集啊？ 第一二三集都有佢份噶啦， 系一二三集都有。 系啊，嗰笪地方咧，金 系啊， 金 咩啊，金乜乜。 又热嗰笪地方， 啊、 沙漠嚟喎、 啊。系啊，沙漠里面咧，你无端端见到咧，哇， 沙漠嚟嘅， 好宏伟、啊。 系咪即系埃及啊？ 系啊，埃及咧。 系啦、 啊。系咩啊？ 又会见到 三个字啊？ 系 啊, 啊，金 乜 嘢 啊？噔噔噔。 咩话？ 系、哎、好啦，俾三个答案你拣啊 ！A 金三角 ，B 金六福 ，C 金字塔， 金三角 ，yeah 好劲啊！ 多谢， 你一定系同我哋玩嘅啫，金三角就唔系嘅，你一定系话金三角同金六福都唔系嘅。 啊，我觉得陈小姐好风趣啊！ 金字塔啦，冇错啦， 金字塔先啱嘅。 系啊， 陈小姐咁有趣，我哋都送翻张圣诞卡俾你啦。 多谢支持啦， 多谢你，真系拜拜，陈小姐。 佢第一次玩啊嘛，系嘛？ 系啊，紧张啦， 我尽咗力噶啦。 OK 啊， 我出得挺好啦呢条系咪啊？ 系啊， 系啊，唔系咁啊，我哋希望大家咧攞到圣诞卡之余咧，就过下瘾，去唔到旅行嘅，咁啊即系耳朵去旅行先咯。 系啊 ，OK， 好啊，听日见， 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